少数政府，情况同而家一样。预料主要反对党中间偏右社会民主党将会取得24%-28%的选票。葡萄牙在2010-2014年经历债务危机，科斯塔上台之后成功恢复经济，经济增长率由2014年的0.2%上升到2018年的2.1%，失业率亦都下跌一半到6%。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的7: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7级，初时间中达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至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9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8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天外面是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2%， 今天雷暴警告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的7:30。 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要试下想象下雷暴警告加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真系落雨嘅时候咧 ，fili fili 落到吓啲雨水啊打横飞咁样啊，两个加埋就系咁啦。希望唔好成日都系同时出现啦。25度嘅气温，咁啊坐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啊，各位听众早晨啦，咁希望今日朝头早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揾翻属于自己嘅幸福快乐。 晨光每日一格， 所谓有危先至有机。大家有冇谂过，其实喺自己人生嘅道路上面，点样先至可以为自己制造更加多嘅机会呢？想要成功，必先要制造好多唔同嘅机会。绝对唔能够愚蠢咁样坐喺一边，等人哋经过，然后先至咧就系一齐前往呢条财富或者幸福之路，唔系咁嘅。守株待兔咧，唔系下下都 work 嘅。通常守株待兔都系偶然发生。大部分成功嘅人咧，佢哋都系自己会主动去到寻找自己嘅快乐。要有出路咧，一定要抱着一种嘅干劲，一种嘅积极，要多一份嘅力量，先可以寻找到属于大家自己嘅幸福之路，找到自己嘅幸福之歌。 自由尽了梦见的将来，今天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与被爱，人生已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何时学会不再讲，不要讲心底里那份迷惘，捆绑感动的感觉想结果，焦急里寻觅，越来越错，几乎忘掉了最想栽种的果。唱着幸福之歌，眼泪有否沉闷？无数次失望的眼神，如落魄旋律。 一首嘅作品《Super Moment》《幸福之歌》，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在都市生活面对着庞大的压力，有时有些人就喜欢压力大的时间不如借酒消愁啦。其实这样很容易就会为大家带来肥胖的问题。喝下喝下呢，你就是酿制出属于自己的啤酒肚了。虽然有些女士会觉得有个啤酒肚弹下弹下很有安全感很开心，但是是不是个个男士都喜欢啤酒肚呢？因为喝得多它又会出现呢，很多人以为喝过量的啤酒就会出现啤酒肚，其实喝啤酒和腰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根据研究发现，喝啤酒的人出现啤酒肚源于就是脂肥，肥胖的机率并没有比不喝啤酒的人为高的。虽然啤酒也算不上是减肥的饮品，但也并不是造成饮酒的人超重的原因。那为什么会有啤酒肚呢？反而饮啤酒的人通常都是会用很多不同的餸菜去到伴助酒，以及他们的主要食物都会选择一些就是重口味或者又咸又香，这个配搭呢即是要加上啤酒才来的更加痛快。所以造成啤酒肚的关键不是啤酒自己，而是你直间之上看看身体摄取了多少卡路里，除了啤酒之外你看看附近你还吃了什么东西。好了，以一罐 330ml 的啤酒热量就大概是150卡路里，通常只是喝一罐很难令人觉得就完全满足的。酒精能够令到人食欲增加，更不用提即是那些就是叫助酒的餸菜的卡路里一啲都不低的。因此如果想避免出现啤酒肚的话，并非只是需要注意酒精飲品，而是要注意埋整个的热量摄取。另外造成肥胖的原因，除了就是不健康的飲食习惯之外，好像不食或者少食富含有纤维食物的类别，只是爱吃一些脂肪含量高的肉类，缺乏运动成日坐，糖皮质激素很乱。有啤酒肚的人除了担心美观之外，多项研究也表示腹部肥胖和不健康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从第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一大堆都是跟啤酒肚是可能有关系的。好了，想自我评估到底这个脂肪堆积的情况，即是啤酒肚的严不严重。根据西方的标准，男性的腰围是102公分，女性的腰围是88公分，亦都是属于肥胖的。但是考虑到东方人体型上的差异，于是乎世卫也出了另外一个指引，说到亚裔成年男性的腰围相当于就是超过90厘米。女性超过80厘米都是属于中央肥胖的。好了，怎样可以消除这个啤酒肚呢？改变饮食习惯，例如就是将饮食尽量放在蔬果类，例如水果、蔬菜、全谷类那些很肥啊，烧肉啊就少吃了。选择鱼和低脂乳制品去补充蛋白质，其实食物大家都知道是要选择什么来吃的，都不用下下经常在这里讲。 好，即使採取咗咧就是、一個健康嘅飲食習慣，卡路里總攝取量啊，亦都唔可以唔注意嘅，減少每一餐食用嗰個嘅量啊。出去食飯嘅時間咧，即係同你嘅朋友可以盡量分享多啲好食嘅嘢咧。啊，少食嘅多滋味，仲有建议大家一个星期最少咧就系、是、运动150分钟啊，都系记住要有大氧运动间。饮酒或者中意饮啤酒咧，唔系一个大嘅问题，但系都要识得减翻，识得控制先至得嘅。 正待着重燃火焰，实太美丽，梦中相拥，这爱意在盘旋。红色红色红色，一颗心清晰透彻，似酒色。 作品嚟自谭咏麟，《酒红色的心》。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咁啊骤雨逐渐减少啦。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噶。而家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现正生效噶。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原来呢个世界都多了很多不同新的方法可以申请你的新工作噶噃。喺外国的美式快餐连锁店之前就宣布了一项新的招聘计划。透过呢个计划，大家就可以透过咧。 網上面嘅系統，包括咧就係亞馬遜以及 Google 啊，去到申請職位。咁餐廳就話到啦，呢個計劃旨在啊為年輕人咧就提供更多嘅方式去到申請職位。咁但係目前咧仲未完全能夠做得到單靠語音助理就可以完成整個嘅申請過程。過去幾年啊，咁餐廳一直咧致力開發一個新系列嘅技術去到應用噶，務求將佢哋嘅品牌咧打造成為啊更加緊貼咧千禧一代嘅形象，從而吸引更加多嘅應徵者。佢哋話到啊，無論係亞馬遜定還是用 Google Assistant 啊，佢哋都可以咧就係配合咗語音命令咧，去到咧就開始求職。佢哋需要回答一啲基本嘅問題，回答咗問題之後咧，即係同個電腦話嚇。回答咗電腦嘅問題之後，佢哋就會收到一個檔案，當中包括咧就一個可以喺線上完成申請嘅連結。餐廳話到整個嘅招聘過程實際上啊，需要咧就係透過電話對話完成去到應徵噶。好啦，今年啊，餐廳除咗咧就係透過語音助理招聘工作之外，亦都有計劃將呢個語音助理應用喺外賣服務上邊喎。咁大家對住個電話講一句。然后咧喺外国嘅餐厅咧就可以咧提供呢啲嘅服务啦。咁当然啦，你话收钱嗰啲啊已经系叫做小问题啦。啊，电话咧会自己识得咧帮你喺张卡嗰度咧就扣埋钱嘅，都系非常之方便啊吓。不过有阵时会形成一个问题，太方便会唔会有第二个问题咧吓？事实上，语音助理咧喺呢一个嘅叫做我哋生活上边啊，已经咧慢慢进入大家嘅生活啦。走到上去职场上面，亦都系一样啊。機構預測嘅喺2023年啊，將會有 25% 嘅員工啊，藉語音應用程式去到溝通，而而家只係有 3%， 講緊啊，只係3年嘅時間就已經咧可以變成聊天機械人同埋虛擬助理，亦都能夠以簡單嘅文字溝通。而我哋人咧，即係啊，如果要揾工嘅時候，似乎咧要更加增值自己。如果唔係咧，下下都輸俾啲機械人啊，咁啊真係核突啦！你心入边又想做啲乜嘢工？唔知份工又可唔可以净系靠语音助理帮你揾呢？或者可以问一下你嘅语音助理，我点样先至揾到一份好工？睇下佢又点帮你。 谁人在迷惑世道也消沉，催化了敏感。谁人在谁阵线散播不忿，燃烧的气温。流泪眼未有冲去，随街的暗雾，仍愿意踏每步都抱紧未忘掉的初心。黑非黑，灰非的真相，结局存着渺小。光辉光秀的阴影里，缺陷未想熄了。清不清当天的经过片段，旁述说穿。 黑白噶，25度嘅气温。好快脆咧，就会去到6:30啦。先听听咧就系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今日会重开超过30个车站，超过50个车站关闭，列车服务提早喺挨晚6:00结束。荃湾线、马鞍山线、迪士尼线暂停服务，将军澳线只提供来往北角站至油塘站服务，东涌线只提供来往香港站至青衣站服务，其他路线有个别车站继续关闭。列车将不停呢啲站，服务维持大约8分钟一班。另外，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海洋公园站至坚尼地城站。观塘线关闭嘅车站包括黄埔、旺角同太子站等。港岛线关闭嘅包括金钟同湾仔站等。将军澳线关闭调景岭站同将军澳站等。东涌线欣澳同东涌站关闭，东铁线大围站同沙田站等关闭，西铁线关闭的车站包括尖东站同荃湾西站等。北非国家特尼斯举行国会选举，过万名候选人参加，角逐217个议席。特尼斯选举委员会表示，共有700多万名合资格登记选民前往10000多个票站投票。特尼斯内政部表示，警方同安保人员经已加强保安，估计在选举当中取得至少109个国会议席的党派将会有权提名总理和组阁。特尼斯被指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触发国家，建立民主之后近年备受极端主义和高失业率影响，社会动荡，现时民调领先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以打击贪腐获得民众支持。伊拉克大规模示威酿成的暴力连日导致过百人死亡，6000人受伤，包括安保人员。伊拉克内政部表示，连日示威导致104人死亡，其中8人是保安部队成员。发言人表示，不明来历枪手攻击伊拉克本地和海外传媒办事处，另外政党办事处和保安检查站也都被纵火。伊拉克示威者主要不满政府贪腐、公共服务不足和高失业率。今个月1日起，示威由首都巴格达蔓延到其他城市，成为伊拉克在伊斯兰国之后最严重的内部冲突。伊朗传媒报道，美国过去一段时间之内多次发动网络攻击，将会采取法律手段捍卫自身法律权益。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民防组织报道，美国要对这些反伊朗活动负有法律责任，伊朗司法部门和外交部正在处理，将会采取法律手段回应。伊朗民防组织是透露，过去半年经已组织超过120次防御互联网攻击的演习，其中大约70%旨在保护包括炼油厂、石化工厂、油气运输等能源设施的网络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嘅早上7: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睇清楚卖方提供嘅售楼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唔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同所有开支，谂清楚拣楼唔好超出负担能力。如果冇签买卖合约，之前俾咗楼价5%嘅定金会没收嘅。 早晨，早晨，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嚟到6:36，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望下天气先啦，雷暴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今日咧初头嘅时候都会有啲狂风雷暴啊，咁啊，骤雨咧会逐渐减少噶啦。咁啊，大家咧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大家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啲报纸有阵时唔系净系得讲紧新闻啊、趣闻啊各样嘢嘅，我都有啲好实用嘅资料噶噃。例如咧，有话到咧就系新嘅电话，无论咩型号啦。电池都会越来越强劲，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发觉呢、啊、电池话就话强劲，但是都是同样食电的呢？第一，我们当然就要留意住呢，就是你电话入面的软件啦，它们的耗电量是不是相当之夸张呢？如果是的话呢，今天这个都可能是令到你电池就很快脆就玩完的其中一个原因来的。还要看看某一些软件会不会就是帮到你悭电的吧。好啦，电池用电量犀利咧，其实都系一个嘅化学反应。首先咧，要了解咧电池嘅构造。咁啊，电池咧就包括有铝啦、锂金属氧化物、凝胶聚合物电解质啊，仲有咧就系渗透分离器、石墨，以及咧就系铜啊。当启动手机之后啊，就系打开咗电子流动嘅路径，处于高能量嘅状态。阳极入面的电子会移动到去阴极寻找就是较低的能量状态，这样流动就会为手机提供能量了。但这个过程就会留下一些锂原子，这些原子会变成就是变成了就是带正电的离子，要恢复它们自然的中性状态，故此开始寻找遗失一些电子，即是通过电解质的流向极金，最终极金留有正离子的话，简单一点来说，就能够令到它再次释放能量了。左搵右搵，繁复的过程 skip 了它先。好了，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充电周期来的。每一次咧执行呢一个嘅操作嘅时候，都会消耗咧就系极金入边嘅材料，所以话到电池咧越差咧就会难听啲讲句，越差就越弱鸡，意味住啊冇办法咧就容纳比以前更加多嘅电荷。当经过咗咧就400个嘅充电周期，即系我哋话插电插咗400次，当你一日只系插一次电，365日你都插咗365次啦。有啲人咧即系仲系会插一日可能2至3次。所以呢，可能大半年嘅时间你就发觉呢又係要讲粗啲啦，粒电开始打柴啦。好啦，当你发觉粒电开始越嚟越冇电嘅时候呢，即係代表电池将会失去呢就是、可能超过 20% 嘅充电能力。你电池嘅电池保质期呢就係2至3年㗎。如果持续用尽电池电量去到零，以及呢俾电池处于极端嘅温度，亦都呢会大大缩短咗呢电池嘅寿命㗎。 除咗下下都係換入面嗰粒電池，令到個電話好似有再生嘅感覺之外啦，你又唔係好想換電，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呢，就係、是、令到你呢粒電池呢可以更加長壽呢，都唔係冇辦法嘅，有啲嘅計仔嘅。你對粒電池好嘅話，電池都會長命啲去到報答你。好啦，唔需要用電話嘅時候熄咗個電話佢啦，雖然好難嘅，但嘗試下熄咗個 WiFi 或者熄咗個藍牙佢啊，咁樣呢都可以用少啲電㗎吧。好啦，千祈唔好呢就諗住嘩我用到盡啊，用到粒電池嘅電量去到零啊，跟住先至再差。反覆如此咁嘅狀態嘅話，其實對個電呢都唔係咁理想㗎吓。好啦，俾呢個手機呢就成日可以放喺呢個室溫嘅地方，唔好放喺極端熱啊極端凍嘅地方。千祈唔好呢就將呢個螢幕嘅個光度調校到去 100%， 喎，因為其實螢幕呢係非常之嘥電嘅。你將佢較暗啲嘅話呢，其實佢發覺係慳電好多㗎喎。當然啦，你話如果日頭真係好曬好猛太陽，咁就較光啲冇後飛嘅，但係睇完之後呢都可以將佢較返暗㗎。關閉電池嘅密集式功能啊，例如呢就係自動用 Facebook 等等啦，呢啲都係消耗電力嘅一啲嘅叫做軟件嚟㗎，盡可能利用呢就係低耗電模式。懂得保養嘅話呢，其實粒電池呢仲係會非常之襟用㗎。有好多電話入面呢，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軟件，呢啲軟件係可以自動幫你偵測啦，邊一個嘅軟件應用程式呢係好嘥電嘅。你只要打開咗呢啲軟件，望一望佢俾你嘅 list， 你就可以知道呢邊一啲嘅應用程式呢可以熄咗佢就可以熄咗佢，咁然後就可以令到你嗰個嘅叫做電池嘅壽命呢得以慢慢保存，咁可以呢就係、是、做得更加好㗎啦。咁睇下呢啲方法幫唔幫得到你，令到你粒電池呢係可以成日都 keep 住靚仔啊，保養得好啲，咁粒電池保養得耐啲嘅話，佢服務你嘅年期都可以長啲啦。 谁令做梦亦能笑着念回味，谁令寂寞亦能找得到理由欢喜，谁让吻过你也拒绝别离，连我也对我再妒忌，怎可能有你竟可能一起，谁令绝望亦能找得到理想，谁令落尽梦仍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找得到理想，谁令落尽梦仍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出世还重要。 一首歌曲来自黎明《爱比我重要》，电话的重要性的而且确是很大，可以跟我们所爱的人所关心的人有一个好好的紧密联系，所以保养好粒电呢啊又用得耐啲，系咪好啲呢？好啦，朝早嘅时间，今日朝头早亦都咧就系有咪咪 Chan 上到嚟咧，同我哋讲下啲咩食物介绍下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当然我系主持啊，小白啊，今日有我哋嘅女主人咪咪 带埋个焗炉过嚟啊！ 哇，唔怪之得你，我以为你后面做咩多咗个龟壳喺度，你攞出嚟啊嘛，先知道原来焗炉做咩？今日咁早就拎咁大个焗炉上嚟啊！ 呢几集咧都想教大家用个焗炉， 嗯， 同埋一块酥皮食你好多餐。 酥皮、哦， 系啊， 食好多餐， 系啊， 酥皮嚟嚟去都系咁啊，包住嗰啲龙虾汤搞掂啦。 唔系，其实咧就系、是、都系提翻醒大家可以包唔同嘅馅料， 系嘅咩？ 系啦，咁包唔同嘅馅料又有唔同包法或者唔同味道咁 样。哇，难唔难噶？ 嗱，其实咧，如果 酥皮本身要由面粉搞都好烦嘅，咪咪。 所以咧，我就唔系教大家由零开始搞个酥皮，我系教大家去买个酥皮。 买嘅酥皮， 普通超级市场 得唔 得噶？梗系得啦， 好食噶。 好得噶，百发百中噶、哦，其实我都冇试过唔得，系、哦、啊。超级市场咧系已经有一啲咧整好咗个酥皮、 嗯、 我哋食啲酥皮咁好食咧，因为佢一层层啊嘛，同埋咧佢好多牛油叉完一层层啊嘛。如果你自己叉咧，咁我梗系唔会唔。梗係會贊成啦，即係唔會話唔好自己猜，梗係贊成啦。 有時間嘅呢啲生活品味嘅要 有時間就做啦。但係如果冇時間又好想食咧，就唔好覺得自己同酥皮咧係兩個世界嘅人。 嗯， 你仍然可以整酥皮嘅。 嗯， 係啦，但係就係去買一啲已經喺個冰箱度冰鎮咗嘅酥皮。 冰鎮咗嘅酥皮， 冇錯。 但係會唔會難搞咗咧？定還是都係？都是用焗炉，佢就已经我唔使点样特别嘅，可能数层油佢已经搞掂啦。 其实咧，佢系一块正方形咁嘅嘢，你翻到嚟唯一要做嘅嘢咧，就系拆翻薄佢啲、 哦， 然后咧就切成你需要嗰个形状，咁、 啊、 就搞掂噶啦。 哦，我切心形都得噶咯。 系啊，跟住你就会觉得好嘥咯，其他嗰啲侧边，所以通常切正方形啊嗰啲咁样咯。即系譬如我哋 撩我啫，你只眼， 因为我你女人嘅反应啊，嘥晒啲嘢咁样。 我就系为你啲女人喺度谂啊，先整个心形俾你咋。 唔嘥嘅，唔嘥嘅，你心形你焗唔起啊嘛？你点啊？哦，即系你点啊？劏开份酥皮， 啊、 然后摆落去，然后将个心形好似即系啲饺子边咁先围个边。 咁我又咁问啦。 我又未试过啊，十分钟。 我又咁问啦，我剪咗个心形出嚟啦。第二个我又剪咗个星形出嚟，咁、嗯、最嘥嘢啊！呢啲系咪先？好啦，跟住我攞嗰啲多余嗰啲咧，剩晒嗰啲咧， 系 我可唔可以变翻做一块嘅四方？ 会噶，我都会系咁以拆翻埋变翻一块。 系咁以拆翻埋，咁我咪又乜形都有咯。 头先咧，我藐视你个心形咧，系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而家一路会分享嗰啲咧，都系 我知噶，你唔中意我俾个心心你啫嘛。 系啊系，我唔稀罕啊，嗰、那个心咧，因为通常譬如整个正方形咧，我最后出到嚟个馅会变咗三角形，因为包完馅咧会对接，所以你头先一讲心形咧，我就会谂，切咁咪即系变咗个唔知咩形咯，冇咗个心形咯， 去边都系一撇嘢 喎。系啦，去咗边啊？去咗边啊？咁样。 咁、我星形都系、哦， 你中意啦，你中意啦，星形又难搞咯，你就系埋唔到口，然后啲馅别晒出嚟，唔知边个角落头咁、哦、样 咯。会唔会系焗完之后，焗完先慢慢去剪翻个形会好啲？ 你中意啦，我而家即场便当 sell 咩 ？sell 快靓正啊嘛，你搞咁多嘢， 又俾你一语道破添。快靓正咁点好咧？而家 嗱就买咗块酥皮翻嚟啦。咁我哋今日整个。真係最簡單嘅咖喱角啦， 咖喱角 係啦，咖喱角。咁、啊啊、咖喱角我哋平時食咖喱角裏面係咪好多粒粒嘢啊？即係譬如肉碎啊、青豆啊、薯仔粒啊、洋葱粒啊咁樣。所以係啦，你中意炒啲咩粒粒咧、 嗯， 就炒啲咩粒粒就得啦。 咁啊，自己包嘅呢、這個咖喱角。 冇錯啊，冇錯啊，係啊。咁你譬如牛肉碎，咁買啲牛肉碎翻嚟醃咗啲牛肉，然後就如果你覺得咖喱角係有咩嘅，就買咩就得噶啦。譬如我鍾意嘅係洋葱啦、 我唔中意嗰啲綠色青豆，我就唔會落啦。係、 嗯、 啦，咁我都可能會落薯仔嘅。咁、 嗯、 我可能落好多鬼佬嘅唔同嘅番西嘅咁嘅嘢嘅香葉嘅。冇，所以都適隨轉變啊！落咖喱粉就最主要啦，因為係咖喱啊嘛。我煮咩？其實你就係將你個肉碎呢個餡、 嗯， 你中意咩味道？你中意茄汁味都得嘅，就唔係咖喱角啦、 嗯， 茄汁牛肉角咁樣、 嗯。 總之就炒好一個你中意嘅牛肉碎味道餡料，跟住咧嗰塊酥皮咧好大塊嘅。你就切到一格格正方形， 嗯、 然后呢你就摆喺中间，然后就打斜角咁样三角形接起佢， 即系饺子咁样三角形啊， 即系角对角咁样，咁、 哦、 啊接咗包住馅咪变咗三角形咯。 系啊系啊系啊。 然后呢、 啊、 你就好似平时食饺子咁，就抿咗个边去，将佢揿揿个边，系啦。咁你整好多粒之后呢，就扫啲蛋浆喺面，摆入焗炉。但系因为八十度就大概焗二十分钟左右咧，礼、 嗯、 成。 哦，一百八十度， 系啦， 焗二十分钟， 系啊， 咁啊得啦， 系啦， 微波炉唔知得唔得咧？ 我就 微波焗炉， 见唔见到我后面啲台咩？焗炉嚟噶嘛， 系啊， 焗炉就系焗炉，微波炉就系微波炉， 系 都系嗰、那个，我屋企冇微波炉嘅，所以又唔系好识得用微波炉，系、 哦、 啦。 咁呢个咖喱角都好几快手喎、 啊，好快噶咋？因为其实呢啲又系大家都中意食嘅嘢嚟噶，晏昼食，下午茶食，当 lunch 食，点都得、 嗯嗯。 但系就觉得哎呀，酥皮好似好难搞嘅 嘢。我自己个心态一直都系啊。 系啊，所以我哋唔使自己。猜住嘅，我哋先去买啲现成嘅。你中意食到一个地步啦，又有时间啦，咁你自然就会想食啲追求嗰个层次啦。 变咗系酥皮嘅咖喱角， 冇错， 就唔系我哋一般成日食嗰啲面粉皮咖喱炸 嗰个炸嘅，系啦，呢个系酥皮咖喱角。 哦，唔错喎，呢个 得啫， 简单方便快捷， 系啦。 咁、啊、再可唔可以加汁煎？側邊有少少拌菜咁得唔得咧？ 任何沙律醬都配到噶啦，系、 嗯、 啦。咁咧塊酥皮咧，其實仲有好多個做法玩法嘅。 係 係啊，我會再嚟話俾大家聽嘅、哦。 我幾驚你講完個頭之後， 係啊， 冇咗個尾啊。 唔係，因為咧你做開你就有鋪癮噶啦，就會覺得哇好容易啊酥皮啊好好食啊咁樣、嗯，你就會想試下包唔同嘅嘢。 係 咁啊，俾多啲 tips 大家包啲唔同咩咯。 會唔會就係可以遲啲講埋點樣整嗰啲龍蝦湯啊？ 都可以㗎， 焗埋佢咁樣。 嗰、那個湯其實酥皮湯咪就係個湯，然後擺個酥皮喺面度焗一焗咯。 唔、哦、係啊，我成日見啲師傅可能要搽層油咁樣。 搽嗰個蛋漿令佢焗嘅。 哦，蛋漿嚟㗎。 係啊。 我以為花生油嚟嘅添， 唔係因為佢本身酥皮係用牛油做，已經油到不得之了噶啦、 哦， 你所以唔使擔心佢唔夠油。佢一焗一熱，佢就飆油噶啦，係啦。我哋搽蛋漿令佢有陣黃嗰種黃嗰種金黃色焗出嚟啊！ 哦， 即係月餅都係啊，要搽蛋漿就係咁解，焗親嘢搽蛋漿就係咁解啦。 係就係攞嗰個顏色。 Yes。 哦，咁啊油啊本身有噶啦。 Yes。 直頭好似我鼻哥咁多嗰啲啊，已經唔使再搞噶啦。 揾啲紙索下佢，唔該。 唔該曬，咪咪。拜拜。 疲劳时早暴躁，被抛。 道，忘了归途，地底街跟你终老。总可一齐滞留十年，再见面店，行一圈花店书店，东北西南猛然没完，都开辟成地路乐园，若要探险，寻回山首先。当世间明路行尽了，无需见光也许更美妙，脱了天国下来地底，不再受骚扰，整个商店街沉没了，无非要给你跟我制造，还会迷路没完没了，没有找到出口，出去也好，终点一世也未到，迷宫之中你必须跟我好，途人们相继地回家，我正在播新闻报道，题目继续会是这对男女数个月来搜杀不告。东京街角的传闻再散步，都衷心祝我好，再谈论时会说换了他做未必做到，谁能为一点爱慕一种态度，不顾一切的爱相诉，出去也好，终点一世也未到，迷宫之中你必须跟我好，途人们相继地回家，如果正在播新闻报道，题目会是证实这对男女活得一切安好，一生都不出去也好，一街商店继续扫，长居于此何用再找地图，疲劳时早步做皮铺，如果肚饿了草饼当饭，相爱到忘了归途，地底街跟你终老。 一首歌来自 Andy 周国贤地下街，出边系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喺星期一嘅早上陪伴住大家去到早上嘅10点钟。呢个时候先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啊！转头我哋喺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可以活多一次，仲怕大吉利是？之前演唱会上面咧，阿田就喺棺材入面行出嚟演绎呢首作品，听落好似好唔老礼啊，嗬！但系只要留意歌词入面珍惜所有嘅呢个信息，就会知道佢嘅用心。作曲嘅新风，填词陈永谦，编曲 Collins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埋藏我脑海深处，曾有过这种温暖。 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侧田。活多一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迷津的重任，但遗憾的是何全耀的声明只是看到为违法者辩护，为作恶者张目，为暴徒撑腰壮胆， 點樣能夠幫助學生樹立正確和健康價值觀，讓法治和理性重回學生內心。伊拉克大規模示威釀成的暴力連日導致過百人死亡，六千人受傷，包括安保人員。伊拉克內政部表示，連日示威導致104人死亡，其中8人是保安部隊成員。發言人表示，不明來歷槍手攻擊伊拉克本地和海外傳媒的辦事處，另外政黨的辦事處和保安檢查站也都被縱火。伊拉克示威者主要不滿政府貪腐、公共服務不足和高失業率。今個月1日起示威由首都巴格達蔓延到其他城市，成為伊拉克在伊斯蘭國後最嚴重的內部衝突。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擾動為該區帶來雷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驟雨逐漸減少，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到今朝的7:30。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啊，老公啊，我想分 吓、分手啊？ 唔系啊，系我想分 分房份。 系啊，就嚟同你分埋身家好冇？ 咁你想分咩啊？ 我想将间公屋咧分租或者转租出去赚翻啲钱啊！ 咁呢次真系要同你分居啦？ 吓、啊， 嗰啲系犯法嘅行为嚟噶，你会俾人拉噶，咁我自己点生活啊？ 对唔住啊，我会改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播出。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亲亲靓猪妈，咪即系妈咪's talk咯。 工作以外点样分配时间俾屋企人嘅咧？ 我就是俾晒啲时间屋企人咯。 咁有咩方法系同你嘅老公啦，同埋仔仔表达爱嘅咧？ 我最中意就系锡 亲亲靓猪妈。 大家好，我系周家伟，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亲亲靓猪妈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7:08的时候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咁啊，翻到嚟7:00的时候啦，咁啊，见到出边嘅天气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生效紧啊。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白元浩之外咧，今日特别少少，有我哋嘅Vincent 喺度， 喂，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 各位听众， 唔好意思，要问多你一句先，你应该嗌你做 Vincent 定阿希咧吓？ 都是一句 啫。哦，系 Vincent 啦， 喂，早啊，早啊。嗱，咁今日就系重阳节啦，咁系啦，有好多嘅朋友可能今日都系唔需要翻工嘅， 嗯， 系啦，咁可能喺屋企嗰度休息紧咁样样啦。咁， 嗯， 其实今日呢一个嘅日子咧，头先我行出街嘅时候咧，啊，我都觉得系即系开始嗰种嘅夏天，真系已经离我哋而去啦。 嗯， 好凉爽。 今朝系啊， 好爽，因为可能寻晚有落过大雨咧。系啊，因为寻晚可以话系近呢，我谂两三个礼拜以嚟落得最劲嘅一晚嚟。你嗰度系咪咧？ 我嗰度系啊，啱啱洗完车又落雨啦。通常都系咁嘅。 哦，系啊。 原来个指标咧就系 你求雨，求雨嘅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洗车咯。 系啊，冇办法啦呢，這个。 咁不过咧，近排我又发现咗有一样即系少少嘅，即系你当我大乡里嘅新发现啦。咁就系因为我于小弟就搬咗家。 啊 咁跟住咧就搬咗去一个地方咧，咁因为平时住嗰啲嘅屋咧，嗰，那个冷气机嗰个槽上边咧，即系个冷气机顶咧，都仲有一块可能石屎，咁， 嗯， 样去遮住个冷气机噶嘛。咁咁啱我今次搬去嗰个地方咧就冇， 哦， 咁一落雨嘅时候咧，咁就你会谂到啦， 渗水 就会唔系。OK 嘅防漏做啦 ，OK 嘅，但系咧就会系听到啲水咧，突突突突突咁打落去个冷气机，即系嗰啲金属嗰度啊嘛。咁， 嗯， 你谂下，如果你喺睡房， 嗯， 你瞓窗边， 嗯， 就会系几咁滋扰嘅一件事嚟咧。咁， 嗯， 跟住咧就原来即系嗱，有阵时咧就上网揾嗰啲乜乜大神咧， 啊， 就真系好方便嘅，啊。有啲咩嘢咧，你即系喺嗰个搜寻引擎嗰度，你打落去，譬如话冷气机落雨槽咁样啦， 系啊。出晒嚟噶啦， 系啦，就出晒嚟有啲咩嘅方法去带到俾你，咁然后咧就真系揾到一个嘅方法咧，就去解决呢个问题嘅，就系咧原来喺网上嘅有啲嘅朋友咧就会系帮人提供一个服务咧，就系，是，帮你嗰个冷气机去灭声啊，点样咧？就系，是，原来你俾大概， 即系你讲嗰个窗口式定系分体式？ 窗口式， 哦，即系所因为嘈啲，所以就要灭声啦。 系啦， 哦， 咁点样帮佢嗰个顶嗰度系即系令到佢唔嘈咧？咁你冇可能话走去帮个大厦装翻个石屎嗰个嘅顶俾佢噶嘛？咁，嗯，原来咧佢就好简单嘅啫，佢就系铺一块嘅特制嘅垫，就喺嗰个冷气机个顶嗰度。 嗰啲系咩？隔音嗰啲嚟噶？ 即系你当系 类似发泡胶嗰啲 啊？好似嗰啲咧，你以前小学上体育堂。咁咪係即係譬如學體操嗰啲，咪地下有啲厚膠墊嘅，咁， 哦， 就鋪嗰啲嘅膠墊 啊嘛， 係啦，咁啊鋪嗰啲類近嗰啲嘅膠墊咧，即係我係咁已經睄到啫，我冇摸過啦。咁佢就係嗰位朋友就上到嚟收你係200多蚊咁樣咧，就同你鋪嗰塊嘢，唔， 嗯， 需要搭棚嘅，就鋪嗰塊嘢喺嗰個冷氣機個頂嗰度咧，咁， 嗯， 就已經有顯著嘅改善啦。原來 冷氣機個頂。就铺嗰块嘢，就我嚟垫住嗰啲水声。 系啦，咁啲雨咪唔系直接打落去个冷气机嗰啲金属 嗰度啦。 系啦，咁就系打落嗰块垫嗰度咧，咁就 真系好厚噶嗰块嘢， 唔算太厚。咁但系 佢冇帮你绑实啊，定系点样噶？有噶， 佢应该系攞嘢黐住嘅，佢系好快噶，仲快过打针真系。 系咩？ 十零分钟，即系总之佢系嚟到。即系你叫佢嚟啦，佢嚟到，跟住打开个窗，咁伸只手出去咧，就黐嗰块嘢上去个冷气机顶嗰度，咁就系啦。即系咁啱，因为嗰个位咧就系个冷气机同个窗口系非常之近，系即系伸只手出去，你系摸到个顶嘅。 哦， 系啦， 咁啊搞咗呢个冷气机槽嘅方法， 系 哦几好啊！呢啲方法都 系啦，咁所以就 唔知嗰块嘢贵唔贵嘅咧？ 其实嗰块嘢咧就唔贵嘅， 人工就贵啦， 人工就。几时都贵噶啦，咁，啊，所以即系， 使唔使500蚊啊？你咁 唔使200多蚊就搞掂噶啦。咁但系即系当我见到嗰块嘢，我以为有咩咁神奇嘅时候咧，其实我条气有少少唔顺嘅。 啊， 咁但系你都叫咗人嚟，咁同埋 咁你初头又冇谂到其实系用呢啲方法，唔系你自己整咗啦。 唔系，同埋我唔巧啊嘛，即系我 唔 系一个 敢啊嘛。 第一唔敢啦， 你 会觉 得唔系嘛？点会就咁用呢嚿嘢挡住啲水声？一定有其他方法嘅。 系啦，咁。估唔到原来就係有阵时呢啲可能你喺日常生活里面你动动脑筋你屋企都有呢啲嘢都唔出奇嘅。 係啊。 咁但係无论如何即係我去到最尾嗰句我同自己讲就係话都 OK 嘅。咁，啊，因为。 你接唔接受先。 接唔接受乜嘢？个价钱唔接受，个效果接受。 个效果接受就得啦。 系啦，咁接受咗个效果咧，跟住我就喺度谂啦。啊，有阵时真系要花少少嘅资源咧，先至可以我讲金钱啦吓，先至可以解决到问题，咁都抵嘅。因为始终睡眠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系好重要，尤其是睡眠质素。你谂下，即系譬如好似寻晚咁样咧，你。 突然间半夜落大雨，系真系你咁样醒咗，分分钟系会瞓唔翻噶嘛？ 嗯， 系啊。 咦，我突然间谂到，其实我屋企有一个位咧，虽然唔系冷气机，但系都有啲叫做禅棚咧，系有啲铁罩去罩住个禅棚嘅。咁嗰个禅棚嘅铁罩位咧，都系一落雨嘅时候咧，滴水滴到哒哒哒哒哒咁嘅声。我可以参考下你呢个方法，睇下有冇办法解决咗佢呢？ 哦，唔系，再唔系未俾嗰个人个电话俾你，咁你咪自己打去问下。 诶，你已经俾 啦。不过你大幅度啲，可能有个价钱唔同啦。咁不过唔紧要嘅，因为你翻晨光噶嘛，半夜起身冇问题噶。 系啦， 系啊，系 想为你穿上白袍，期望让往生的上路运望今生喜怒。谁又给我这种气度？从前就算被谁施暴，笑意过后，原地跳舞。这杯凡酒敬你，别用我的余生祭你，要尽快忘掉你，无用来日再悔，就是当君已死，恨定我于重阳。想断尾，前度像你假使太坏，想去将你活埋，重现旧爱这种作战念头不可长大，宁愿渡阵风急雪大，情人路过大桥崩坏，草草挥别人类世界。这无底怨气，要是再重遇你，明明同样五官，但是你竟已死啊！慢慢我将重样放弃，谁人又要指日去想你？如想生非折磨，失恋非自日再。身一个人，亦不等你。 一首歌曲啊，来自邓小巧的《重阳》。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咁啊交通方面咧都有少少可以同大家讲下噶。咁啊虽然咧就今日唔见咗阿 Didi 啊吓，咁但系咧港铁方面仍然有一啲嘅通知嘅。咁啊今日咧就将会重开超过咧就30个嘅车站，超过50个嘅车站咧就系关闭噶。咁啊列车服务提早于咧就系下午6点就结束。咁啊其中咧有一啲嘅线路咧都系暂停服务，包括咧就荃湾线、马鞍山线、迪士尼线暂停服务，将军澳线咧只系提供来往北角站至到油塘站服务，东涌线只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青衣站嘅服务。咁啊，其他嘅路线咧，亦都有个别嘅车站系继续关闭噶。列车将会咧就不停呢啲嘅站，咁啊服务维持喺8分一班。咁啊，转头亦都会再同大家睇下咧详尽嘅入边呢个车站咧关闭。不过咧，天文台方面咧先揾咗阿 Vincent 出场先。早晨啊 ，Vincent。 早晨啊，白元浩。 系出边嘅天气点咧？而家？ 嗱，而家咧出边又开始又有一嚿好大嘅乌云咧，喺我眼前飘过啦。咁啲雨势咧都开始密翻起嚟嘅。咁、其实咧今日嗰个嘅天气啦，气温就都系维持喺20几度啦，咁即系都尚算系舒服嘅。 咁而家25度啦， 而家25度啦。咁但系咧，佢嗰个问题就系在于咧，佢嘅变化都几大嘅。咁譬如喺头先我出门口翻工嘅之前咧，咁就落咗场好大嘅雨，成个天黑晒啦。但系当个乌云飘走咗之后咧，咁就会有翻啲嘅阳光嘅。咁而家咧，即系基本上咧喺我眼前所见到广播道呢一度啦，咁都系几多嘅乌云喺树嘅。咁所以咧，大家喺九龙区嘅朋友咧，记住出街咧，即系带翻把大少少嘅遮，因为同埋都系有啲风啊。咁所以咧，如果你带把缩骨遮，可能有阵时都系未必会遮得晒嘅。咁同埋记得咧，就系着翻啲系防入水嘅鞋啦。尤其是如果你今日系谂住外出的话咧，如果唔着对防水鞋，噏成日咧，其实都几唔舒服。 哎呀，会发到胀晒添啊！而家咧，你就咁喺广播道呢度啦，有冇见到啊？因为雷暴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有冇落紧大雨啊？大唔大风啊？咁样咧？ 而家就唔係好大風，冇乜風啦，咁同埋係都唔算話好密雨嘅，係落住保持住呢個毛毛雨嘅狀態， 雨粉狀態 係啦。咁但係咧睇個樣應該好快又會落得好勁㗎啦，咁所以真係要小心啲啊！ 哦，好啦，咁你又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嚇，咁突然之間落大雨咧，都係呢排嗰啲嘅套路嚟嘅，咁大家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唔該曬 Vincent， 唔該曬。好，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咁啊，初时有几阵嘅狂风雷暴，骤雨会逐渐减少噶，最高嘅气温会大概去到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啊吹强风噶，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天早上嘅9:30啦，即系又延长咗啦。另外咧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啊，都系现正生效，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叫我别气喘。在我十分转做了为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常亦怕听历史不速之下听过便要走，然后也有某某永不放手大家为救，难关都通通闯心愿。 首嘅作品啊，佢系嚟自卫斯嘅歌曲，叫做《幸福相拥》。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好啦，咁啊，头先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都讲过啦，有一啲嘅港铁嘅线路咧就系停止服务嘅，亦都有部分嘅车站咧系关闭噶，包括咧观塘线方面见到系黄埔站啦、何文田站、咁啊旺角站、太子站、乐富站、黄大仙站、九龙湾站、牛头角站、观塘站、调景岭站都系关闭噶。 啊，仲有补充翻油麻地站都系关闭噶吓。咁另外港岛线方面咧，西营盘站、上环站、金钟站、湾仔站、铜锣湾站、天后站同。炮台山站嘅，咁金钟站咧，亦都系包括埋呢个南港岛线嘅金钟站，亦都系关闭嘅。 系咁啊，将军澳线方面咧，见到调景岭站啦、将军澳站、坑口站、宝林站、康城站都系关闭。 跟住东涌线咧，欣澳站、东涌站啦，仲有东铁线嘅大围站、沙田站、大埔墟站、粉岭站同埋上水站关闭嘅。 西铁线方面啊，尖东站、荃湾西站、元朗站、天水围站同埋屯门站系关闭噶。 咁荃湾线啦、迪士尼线同埋马鞍山线呢三条嘅行车线咧，都系会暂停服务嘅。 咁啊，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海洋公园站至到坚尼地城站噶吓，咁啊见到轻铁方面咧有六条路线咧就系暂停嘅，包括咧就系614、615、705、706、751、761 P， 咁啊其余嘅路线都系维持15至到16分钟一班噶。 而港铁巴士咧系会提供有限度嘅服务嘅，机场快线方面咧由头班车起咧系会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同埋机场站嘅服务嘅，博览馆站系会关闭，列车系会唔停博览馆。另外因应机管局和政府的要求，在下午1点起至到尾班车是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的来回服务，是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的。而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亦都全日会暂停的，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是正常的。 直通车方面，因应保安考虑以及风险评估，所有的南行以及北行的班次亦都会取消的，大家留意着这个的交通消息，有些嘅变化咧，咁啊直播室入边都会即刻同大家讲下噶啦。咁啊出边系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咁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噶吓。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一个特别版嘅晨光第一线咧，咁都仲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节目内容咧，就系等紧你嘅。咁转个头翻嚟咧，咁我哋就可以喺咧第二节嗰度咧，咁就同你系会带嚟一啲更加多嘅资讯啦。咁就系包括除咗本地嘅资讯之外咧，咁海外嘅资讯咧亦都系有嘅。咁啊有啲都几得意嘅新闻啊，或者啲嘅趣闻咧，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嘅。 系啊，听住嘅时候咧，咁啊更加可以紧贴住呢一个嘅交通消息嘅。始终咧今日咧，除咗就系讲紧话可能有啲嘅虽然公众假期啦，不过部分人咧都仲系需要咧就系翻工嘅，或者即系重阳节啊，有啲人亦都要去登高或者做自己需要做嘅事情。咁如果交通上面咧有啲嘅早啲嘅计划咧，相信咧就会好啲啦。因为始终见到停咗嘅路线啦，以及咧就系唔提供服务嘅站咧，都几多噶吓。咁大家要留意住呢一个嘅交通嘅方面嘅消息啦。咁始终香港一直以嚟大家习惯咗咧就系交通好方便嘅。突然之间咁多个站咧系唔提供服务，同埋港铁咁多线咧冇咗服务嘅话咧，大家都要啲时间适应，等巴士都要等耐啲啊。 系啦，咁想紧贴咧更多最新嘅资讯咧，咁就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禁止蒙面规例上星期六实施之后，首次有人被控，今日提堂。警方上星期六凌晨在蓝田启田道发现有人非法集结和用杂物置设路障，企图堵塞马路。警员在现场拘捕一名18岁男子和一名38岁女子，两人被暂控合共一项的非法集结和各一项违反禁止蒙面规例罪，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港铁今日重开超过30个车站，荃湾线、马鞍山线和迪士尼线暂停服务，其他路线虽然恢复，但多个车站关闭，每8分钟一班车，列车服务提早在傍晚6点结束。 将军澳线只是来往北角站至油塘站，东涌线只是来往香港站至到青衣站。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海洋公园站至到坚尼地城站。机场快线现时不停博览馆站，下午一点起只是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中间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全日暂停。轻铁路线614、615、705、706、751和761P 暂停，今日所有来往内地的直通车取消。大批市民昨日在港九多区游行，抗议实施禁蒙面法，期间有示威者堵路、掘砖和投掷汽油弹，多个港铁站继续成为破坏的目标。警方在金钟、湾仔、铜锣湾、太子、深水埗等的地区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有示威者去到九龙塘窝打老道，用镭射笔照向驻港解放军营，有解放军举起黄旗警告示威者尽快离开。医管局表示，截至昨晚11点，各区的公众活动有11人受伤送院，年龄由13至92岁，其中3人情况严重，5人情况稳定，1人已经出院，另外2人未知情况。政府发言人话，更加有暴徒怀疑以致命武器施袭，令到受害者严重受伤，强调禁止蒙面规例是为防止进一步的暴力和骚乱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周末可能评估达成脱欧协议的可能性。他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约翰逊向马克龙讲述新建议。马克龙说，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加快进度，期望周末可以评估是不是可以达至协议，前提是要同时尊重欧盟规定。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柏建熙促请欧盟展现弹性和创意，重申英国已经作出妥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30分，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嗱，太太，用力多少少。 咦， 恭喜你啊，系仔嚟噶。 对唔住啊，仔仔，妈咪对你唔住啊。 有咩对佢唔住？因为你冇问过佢就生佢出嚟啦。有人话生育系父母嘅权利，但如果认为人生系痛苦嘅，咁生仔又系咪一件好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倾下生育系咪合乎道德？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香港每日需要1100人前嚟捐血，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鼓励你加入吸血联盟。只要有合适的场地和足够的人数，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去旅行前记得去捐血先，因为不少地方都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讲这么多都是想你记得捐血，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3个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7:36嘅时间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Vincent。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各位听众。好啦，嗱，咁啊，白前辈，咁我都知道咧， 系嗌我小白得噶啦， 都系一句啫， 都系一句啦吓。点啊？点啊？点啊？ 咁而家咧，我哋喺呢个网络世界啦，或者手机咁方便嘅时候，尤其是你家中又有小朋友，又有小狗，咁啊，好自然咧。都会喜欢影下相啊拍下片咁样㗎啦。咁亦都我都见过你係会攞手机影完相跟住呢就会即係整到靓靓咁摆上网咁样㗎嘛。 咁我通常相影相呢我如果转咗我通常都用相机影。因为我发觉相机影完真係靓啲。 咁一分钱一分货，固之 系 嗱。咁但系因为好多朋友咧，佢去即系无论用手机影好啦，用相机影都好啦。咁你喺电脑度经过剪接咁，有阵时都可能会做少少嘅配乐啊，或者系做少少嘅 effect 咧，令到嗰件事出嚟系靓仔啲。 哦，系啊， 系啊，即系譬如可能话 手机都整到啊，而家。 手机嗱，手机可以整到啦，你可以加只你自己喜欢嘅音乐啦，或者你譬如去人哋啲婚礼嗰啲招拍晚播，就个底嗰度成日戰嚟戰去，都可能系Ed Sheeran 嘅 Perfect 啊，即系有一啲指定嘅歌曲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嗱，你自己去做呢啲片，你自己欣赏就冇问题。咁但系咧，当呢啲片咧，你上载到去一啲网上平台嘅时候咧， 串流平台。 唔一定串啊，都系嘅，串流平台好，社交平台都好啦。咁其实佢哋咧都会有一啲嘅scanner 啦吓，我咁样叫佢做 AI scanner， 就唔好意思啊。咁就系咧，佢会系 我原谅你。 嗱，多谢你嘅原谅。嗱，咁呢啲嘅网站咧，其实佢系会有一个嘅版权嘅保护嘅机制啦。咁就系话，如果你上载嗰一个嘅影片系里面含有一啲有版权嘅歌曲。咁佢就会自动可能係将你条片掹返落嚟。 係啊，唔俾你上架㗎。 或者你上咗架但冇咗条声。 係啊。 係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呢即係亦都我相信有唔少收音机旁边嘅朋友都有遇过。 所以有啲人呢叫做edit 条片啦，或者攞啲相就 mix 埋佢，即係结婚嗰啲呢。 係。 咩30年啊，到底你嘅光辉岁月系点样，跟住呢就将啲相就变咗做一条声，加埋声就有埋啲照片喺度，咁就喺度 flip 啦，咁一张张相飞出嚟啦。諗住哇系威系势咁，结婚嘅时候报过啦。摆埋上网公诸图嘅时候，发现一上去嘅时候呢，你讲啱，因为冇一条声，因为 死拎， 因为系啦，死拎，即系难听啲叫死拎。咁呢个问题咧，啲人见到嘅时候真系会，诶咩事？但系大家未必有一个意识到咧。其实佢有解释嘅，佢有啲字咧弹出嚟就话，其实系因为个版权问题，就点样点样点样。咁你留意翻嘅时候咧，就要喺剪接嗰度咧，就唔好用一啲含有需要交版权嘅问题，咁你就可以避免你嗰条 link 咧就变咗死 link。 因为其实有一啲嘅软件咧，譬如话手机软件嗰啲咧，你话要去配音乐咧，咁佢系有一啲免费提供，系唔需要话另外再申报版权嘅，有啲嘅歌曲咧，你系可以提供俾你使用嘅，咁亦都系合法地咧个网站系会承认同埋俾你播出嘅。咁有啲人都可能会觉得，嗰首歌唔够到，咁有阵时就系唔觉意咧。就會係upload 咗一首一條片咧，背後就有一首未經授權嘅歌曲嘅。咁其中咧，強如美國嘅特朗普啊，都啱啱就係犯咗呢一件嘅問題嘅。 佢自己要做 edit 噶？ 佢唔係，咁但係我相信佢應該佢啲副手啦，特朗普總統咧，咁佢就因為而家呢一期就要開始有宣傳大選啊嘛。 我懷疑佢一路搭緊個 Air Force One 嘅時候咧，一路自己攞住個手機篤篤篤，仲要一路咬住個漢堡包。你知佢搭飛機都要食漢堡包噶嘛？ 咁呢一個可能係佢哋美國人嘅習慣啦嚇。咁但係咧，特朗普又好有趣嘅。咁咧，佢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咁就上載咗一條片。咁呢條片咧，其實係咩嚟嘅咧？咁就係話咧，就係講拜登父子咧，咁就喺烏克蘭嗰度咧，咁就係涉嫌就謀私。咁跟住咧，呢條片咧就係影住一個人就揸住一張相，咁嗰張相咧。里面就有拜登父子嗰个同乌克兰嘅人嘅合照啦，跟住咧佢嗰句嘢咧就写住 Look at this photograph。咁其实呢一句嘅说话咧冇问题嘅， 望住呢张相啊吓， 系啦，咁 但系嗰张相咧个问题就大啦。 嗯， 咁因为原来咧，咁有一队嘅加拿大嘅殿堂级嘅乐队啦，咁啊叫 Nickelback， 咁佢哋咧就其中一首嘅成名歌咧就系叫做 Photograph。 哦， 呢一句咧就系佢第一句嘅歌词之余，而嗰张相咧，佢所改圖嗰張相咧，就喺個 MV 嗰度攞出嚟嘅。 哎呦， 係啦，咁因為本身咧就係嗰張圖咧係阿男主音咧就攞住一張相，咁個男主音就喺個背景嗰度，嗰張相咧就係影住，即係佢 MV 原本個 MV 裏面就影住佢自己同其他人咁樣噶嘛。 嗯， 咁就係俾特朗普改圖，就改咗拜登嗰張相，但係背景嗰個人冇變，用埋人哋首歌，咁跟住去到最後咧。咁就亦都係俾人去投訴啦，咁然之後咧，最後喺呢一個嘅 Twitter 啦，同埋呢個 YouTube 嘅平台咧，咁因為版權為由咧，咁就係俾人移除咗嘅。咁所以而家咧，如果你喺阿特朗普嗰一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你係會見到佢嗰一個 post 咧，你就係見到佢嗰行字嘅啫。佢下邊嗰一個平時會播片嗰個格仔咧，就係冇咗嘅，打咗個交叉喺度。咁而其實有啲人咧就會話啦，唉，你好揀唔揀？你仲要揀 Nickelback 嘅歌嚟到去去做呢一個宣傳。 其實冇理由咁唔貼地喎，佢哋啲幕僚 嗱， 佢啲幕僚咧，其實咧個年齡嘅層面都好大嘅，即係佢為咗能夠緊貼住呢一個嘅社會嘅步伐咧，佢哋幕僚有啲當然係年資好好啦，但係佢哋有好多嘅新力軍咧。后生仔可能三十几岁就已经可以入去咧，就帮手做幕僚咯。开始 嗱，其实咧呢一队嘅乐队咧，即系有啲人讲笑咁讲啦，就系话嗱呢个不过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咁对于呢一队乐队咧，全球嘅球迷全球嘅乐迷 啊， 系都几两极化嘅。有啲咧就好中意佢哋，但有啲就好憎佢哋嘅。即系佢哋甚至乎喺较早前，我唔记得去法国定边度咧，佢哋系唱到一半咧，俾人掟水樽，跟住要中途离场嘅。 唔中意。佢哋原因系点样 咧？唔中意佢哋嘅原因咧，有啲人就觉得佢哋唔明点解佢哋会咁红啦，因为佢哋啲歌唔系特别好听啦，唔系技术唔系特别好啦。 咁你真系眼红人，唔中意佢哋嗰啲人。 但有啲人就系觉得话，喂，嗰首歌冇乜嘢，冇乜特别嘅啫，点解会爆红嘅咧？即系 Photograph 系其中一首嘅例子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咧一听到佢哋嗰個樂隊個名啊，就已經咦咁樣噶啦，即係北美係有好多咁樣嘅樂迷。 咁中意佢嘅人又中意佢啲咩咧？ 中意佢嘅人咪就中意佢個主音把聲咯。 哦， 中意即係有陣時你又真係中意，你又冇得解嘅。即係正如你有陣時你中意一樣嘢，你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啦。即係不過呢個樂隊係有趣嘅，有趣在呢個地方。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話：，如果佢哋唔用 Nickelback 嘅歌，係咪會冇咁容易俾人投訴啊？咁但係其實呢個投訴咧就唔單止係啲網民舉報嘅，唱片公司咁亦都係有舉報到嘅。 個 AS Scanner 自己都睇過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先至将佢条片系下架咁样咯。 哦，咁佢哋又唔啱，我觉得点解唔做足啲咁基本嘅功夫先至摆啲嘢上去咧？做啲咁嘅新闻出嚟都系俾人指住笑。 哦，咁有阵时呢啲嘢就系低级错误咧，你系唔知点解会突然间咁样犯嘅。 佢哋谂住我哋系白宫啊嘛。 唔係，或者可能佢哋覺得，哎呀，鬼暗眼啊咁咯， 咁驚， 係啊，嗱，不如而家又聽下呢一首歌啦，係啊，可以合法播放嘅。Look at this photograph. Every time I do, it makes me laugh. Why did our eyes get so red? And what the hell is on Joey's head? This is where I grew up. I think the prison owner fixed it up. I never knew we ever went without. The second floor is not for sneaking out. And this is where I went to school.Most of the time had better things to do. Criminal record says I've broken twice. I must have done it half a dozen times. I wonder if it's too late. Should I go back and try to graduate? Life's better now than it was back then. If I was them, I wouldn't let me.Goodbye. 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翻到嚟朝早七点四十八分嘅时间，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出边系二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啊！吓，雷暴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噶。先同大家睇睇咧，就系足球方面啦。曼城啊，六号星期日嘅时间，英超主场迎战狼队啊，全场虽然咧就控球率达到76%。全场控球率76%，其实系好巴闭噶吓。咁但系咧就只有两次命中目标啊，仲要咧就系最后输0-2添啊，三分尽失啊。寻日咧就系话，对于曼城嚟讲，绝对咧就唔系开心嘅一日啊，更加咧就睇得到啊，隔篱咧利物浦咧咁啊继续赢波，抛开咗8分啦。阿狼队面对住曼城啊，不急于咧就系快打快，反而咧就系缩喺后边铁桶阵啊！啊，你曼城系劲，我铁桶任你点射我用人肉城墙都挡住你啦，只能够咧就围住对手咧嘅阵地去到猜波，所以曼城咧就系控球率76%啊，都系喺咧就系对方嗰边咧较为多噶。攞到个波之后咧就谂住快速反击啦，半场已经有三次嘅机会，但系都系无功而还。今日见到曼城啊，前线咧面对住狼队嘅坚守，完全咧。四个字老鼠拉龟，好啦，上半场就系咁老鼠拉龟拉完咗，换边之后战局咧亦都未有太大嘅改变噶。今日见到大卫斯华罚球点啊，差啲咧就成为咗主队先开纪录啦。咁但系就冇运啦，中门柱啊，曼城冇办法咧就攻破对方坚硬嘅防线，咁啊搞到咧就越压越前啦，似乎咧就系冇吸收到咧就系上半场嘅差啲失波嘅教训啦。果然啊！即系成日都有句说话叫做久攻不下必有一失啦。狼队啊，乘住曼城咧咁多位嘅中将啊，真系压佢前面嘅时间啦。80分钟嘅时候咧，今日见到佢哋啊，一嘢咧就反击啊！反击嘅时候咧，禁区顶啊，揾到咧就系艾达马查奥尔，后面面对住咧就系曼城门将，于是乎咧就射成1-0。咁啊，见到曼城落球之后咧就系咁攻啦，系咁攻，但系始终冇办法咧就打破狼队呢一个嘅铁桶阵啦。於是乎狼队保持4分钟嘅时间照反主本啊，嚟多一次又系咁样一个嘅反击，於是乎咧就可以再下一城。狼队啊夺咗3分啊，曼城啊痛失3分啊，咁啊到底嚟紧嘅走势会点咧？咁啊利物浦啊系咪会继续领先继续抛开咧？我哋咧都唔知啦，反而咧就可以睇埋利物浦一样嘢咯。咁啊呢一位啊叫做高普嘅利物浦领队咧，可以话相当之厉害，因为佢好快脆咧又有机会破纪录啦。破啲乜嘢纪录咧？好啦，先讲下之前另外嘅一啲嘅领队，包括咧就摩连奴嘅纪录。佢喺2005年至到06年率领住车路士创下咗英超开季9年胜嘅纪录。 唔系不败，系连胜啊吓，即系全部要赢波嘅。而开季八连胜嘅球队咧就出现过七次啦，利物浦已经系第二次做到开季八连胜，下一次咧就只要击败咗曼联啊！哎呀，击败曼联啊，对于利物浦嚟讲嘅意义更加大啊吓。击败埋曼联嘅话，就可以追平咗咧就系摩连奴嘅纪录啦。再睇埋哥迪奥拿嘅纪录先，就系2017至到18年啦，录得咧就系18连胜。咁啊，现时利物浦已经咧就系录得17连胜啦，只系差一场，亦都同时间追平埋咧就系哥迪奥拿嘅纪录。假如利物浦成功啊击败埋曼联嘅话啦，追平啦上述两项嘅纪录啊，之后一场就会喺主场对埋最近呢战绩非常之低迷嘅热刺，再赢埋嘅话呢，咁就见到高普啊巴闭啦。今次呢真係高到冇晒普，因为佢又破一个纪录啦。咁就即管睇下佢个纪录可唔可以继续破埋落去。 好啦，跟住呢讲下篮球方面嘅消息啦。咁 NBA 呢，我相信有好多嘅球迷呢都係熱切期待佢哋嘅正式嘅今個新嘅賽季嘅開羅㗎。咁雖然呢正式嘅比賽就未開始，咁但係呢都已經有一啲嘅季前熱身賽啦。咁而其中呢，咁喺三藩市嗰邊呢，咁有一個嘅球隊呢，咁就係有一個新嘅球場呢就係剪彩喎。咁而呢一個嘅剪彩儀式呢，就係由佢哋呢一個金州勇士隊嘅著名嘅當家控衛呢，史提芬居里呢 Stephen Curry 呢，咁就係主射呢一球嘅第一個射球嘅。咁但係點不知呢，佢就係射失咗嘅。咁所以呢佢自己都不禁係覺得哎呀有啲唔係幾好睇添。咁不過去到最後呢，喺呢一場對湖人嘅比賽呢，佢亦都係代表咗球隊呢就係射入咗第一球㗎。但係可惜呢，就係最後呢一個勇士隊呢就係不敵湖人隊嘅比數呢，就係湖人队123分呢对勇士嘅101分嘅。咁究竟呢湖人嗰边又有啲咩嘅改变呢？咁因为湖人呢其实自从呢之前呢高比拜仁呢咁就嚟咗队之后呢，咁跟住佢哋嘅成绩呢都系麻麻地嘅，咁亦都系令到好多球迷失望。咁但系呢喺佢哋有一啲新嘅主将加入之后呢，咁亦都系令到一班嘅球迷呢咁就系为佢哋打咗一支强心针。讲緊呢就系签咗新嘅球星啊，就系有 Anthony Davis 啊，或者叫 AD 啦，咁咧就系可以咧去帮啊 LeBron James 咧、啊詹士咧，咁啊两个组成呢一个嘅 DJ 组合咧，就希望可以咧为球队咧带嚟一啲新嘅希望嘅。咁而今次咧，净系一场嘅季前赛啊，亦都系令到一班嘅球迷咧系非常之兴奋啦。咁今次咧，呢个新球季咧，其实湖人队咧咁就系会有和高咧去领军啦。咁呢个新嘅主帅啊。咁咧，亦都系话到咧，佢本身咧对球队嘅布阵啊，各方面咧，亦都系有唔同嘅谂法嘅。咁譬如话咧，就等啊，或者有机会咧，等啊 LeBron James 咧就系做呢一个嘅控球后卫啦。咁而啊 AD 咧，就去做中锋嘅。咁但系今场咧，佢就反而系安排咗咧阿麦伊咧，咁就系做中锋。咁而两名嘅正选后卫咧，咁啊同样咧都系属于新丁嘅，就包括有咧 Avery Bradley 啦，即系 A 巴特利啦，咁同埋有 Danny Green 啊，丹尼格连咧，咁就系出战嘅。咁其实咧今个嘅比赛里边咧 ，LeBron James 咧都有唔少嘅控球嘅机会啦。咁而咧对住啊勇士啊主队勇士嘅 Kevin Durant 啦，咁同埋咧。勇士本身咧，咁亦都系有呢一个叫做 Klay Thompson 啊，即系 Klay Thompson 咧，咁就系两人咧都系未能够为呢个球队出战啦。咁啊 KD 啊，直情系离开咗个球队添啊。咁所以咧，本身咧勇士都系面对住好大嘅挑战嘅。咁亦都系因为可能呢一个嘅缘故啦，同埋再加上咧，因为热身赛咧，球队都唔会话极之落力咧去出晒所有嘅正选球员噶。咁所以咧，譬如话Stephen Curry 咧，咁佢自己本身咧都喺比赛之前讲到明咧，就唔会系花好长嘅时间喺个球场上边噶。咁所以就令到咧今次啊呢一个嘅勇士嘅新嘅场馆嘅剪彩首战咧，咁就系落败嘅。咁啊当然啦，呢一啲就系热身赛就唔会计落去嘅。正常嗰个赛季嘅分数里面嘅，咁所以呢相对大家呢都系叫做 warm up 下先嘅啫。咁希望呢 NBA 嘅球季呀快啲到啦，咁等一班嘅球迷呢就唔好饿咁耐啦。 NBA 又需要熱身啊，最後都睇埋咧就係唔需要熱身啊，因為已經打到咧就係非常之熱烘烘嘅啲乜嘢咧。嗱，香港咧都有小美人魚就係、是、何詩蓓啦，再顯實力啊！呢一位咧準東京奧運代表啊，尋日咧就喺美國印第安納州舉行嘅全新國際游泳聯盟賽入邊啊，咁啊女子200米嘅自由泳以1:52.88力壓咧就係、是、女菲比斯美譽嘅奧運五金得主列迪基啊！咁啊，勇夺金牌啊！连同咧接力赛咧就系咁啊，而家见到佢咧就获得一金一铜嘅奖牌，可以话咧就系为香港人继续争光，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啊！ 無数の定めが引き捨てたカムレイクレディトゥロール泥にまみれてもセンウェイ何度も這い上がりワンデイ抱き続ける願い必ずリアライズ大地踏みしめて雲間さえ切り裂くように叫ぶワンボール揺るぎない力この身一つ来がまとえ終わりない後悔で押し寄せる荒波の中かざす思わん未来へ誘う魂ゴールライン目指してキーフラに輝くスポットライトぶつかった分だけシャイン果てなく伝う衝動何もかも巻き込んでピアヒロさいつまで 出面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现正生效。这里的出入来自日本 Johnny 事务所的阿拉士人，叫做南 Brave。东京都已经有很多设施就是为了明年的东京奥运去到就不断改变，例如东京铁塔或者是 Sky Tree 都是一样转了不同的颜色，也都是奥运的五环颜色。雨战再现，港队都要继续努力。先听听8:00的新闻简报。 获胜但议席未能够过半，需要与其他政党合组政府。票站调查估计，中间偏左的社会党取得36%-40%的选票。外界预料将会再度寻求共产党和左翼集团支持，组成少数政府，情况和现时一样。预料主要反对党中间偏右的社会民主党将会取得24%-28%的选票。葡萄牙在2010-2014年经历债务危机，科斯塔上台之后成功恢复经济，经济增长率从2014年的0.2%上升至2018年的2.1%，失业率亦都系下跌一半至到6%。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早上的9:3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嘅。咁先同大家报告一啲嘅港铁消息先啦。由于港铁大部分车站被严重破坏，仍然需要暂时关闭以进行复修啦。咁为咗配合呢个复修工作，列车服务亦都系会提早喺今日夜晚6:00结束嘅。现时荃湾线、马鞍山线、迪士尼线咧服务暂停，咁其余维持服务嘅列车咧就维持8分钟一班。机场快线列车方面，机场快线只是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回服务，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至于轻铁方面，现时仍然是有多条轻铁路线暂停或者维持15至16分钟一班车。至于道路方面，在巴士公共运输服务方面，现时仍然是有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在九龙区方面，所有的封路已经是开返晒的了。在九龙区、港岛区所有的封路就已经开返晒。提提揸车的朋友，今天都是有些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年头有一首新 single， 近住年尾十月份也有另外一首作品，来自美国的一位音乐人 John Mayer。 I'm such a bore, I'm such a bummer, There must be more behind the summer, I want someone to make some trouble, Been way too safe inside my bubble John Mayer 除了他的音乐有水准之外，都挺靓仔的，兼且亦都得到行内人的认同，曾经攞过7次的格林美奖。本周新登场占第8位 John Mayer Carry Me Away。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10月7日重阳节的早上，朝早8:09，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那么直播室里面今天就有些特别的，那就是有我Vincent 梁鹤熙，那么还有呢就是白元浩小白在这里的。 是，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啊，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的 雨蒙蒙嘅早上啦，咁因为由于系重阳节啦，咁我哋由细到大咧都会去知道咧喺重阳节咧我哋要登高嘅， 系 咁所以咧都揾咗啲咧同登高有少少关系啊，或者同爬山有关嘅歌曲咧嚟到去为呢半个小时咧就打头阵嘅。咁而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我记得细个嘅时候我听过啦，咁后来咧直至到去到好几年前啦，咁有套电影咧叫做系《银河守护队》啊，咁里边咧。即系套超级英雄电影啦，咁但系佢有趣嘅地方， 系咪只狐狸嗰个定狸猫嗰只？ 嗰只系狸猫嚟嘅，系啊，唔好搞错啊，亦都唔系狗啊咁嗱，呢一套嘅电影里边咧，咁就其实佢有趣嘅地方，除咗又有好多搞笑嘅桥段之外咧，亦都系有好多来自七八十年代嘅歌曲嘅。咁其中咧，亦都系收录咗以下呢一首咧，系来自 Marvin Gaye 咧同埋 Tammy Terrell 嘅，叫做《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Listen, baby, ain't no mountain high, ain't no valley low, ain't no river wide enough, baby. If you need me, call m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no matter how far. Don't worry, baby, just call my name, I'll be there in a hurry. You don't have to worry, cause baby, baby there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来自1966年嘅呢一首嘅作品啊，咁亦都咧系得到呢个格林美嘅名人堂嘅呢一个殊荣嘅，咁就系一首咧叫做啊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近期呢一首歌咧，都相信喺收音机旁边嘅你都会成日听到，一首咧系 Big Bang 嘅节奏啊。呢首 Big Bang 嘅歌曲咧，就系来自 Rubber Band 嘅作品啊，叫做《醒未》。 有闹钟狂躁猛吹，敲出一片看天雷。你有你铺头进水，长期逼颓废脊椎，一早恋上皮蛙队，怎么战？怎么变？变一身情侣。 everyone wake up。 来自 Rubber Band 的作品叫做《醒未》，如果有机会看下他的 MV， 就在日本那里拍摄的。也挺有趣的，就是看到 Rubber Band 那几位的朋友一直都是在睡觉，是不醒的。 哦，是吗？是啊。哦，所以就要 wake up 了。 是啊，他们就是在日本很多不同的地方，譬如说车站啊，如果我没记错什么电话亭啊、酒店，你就见他全部呢是瘫咗喺度嘅啫，咁系唔喐嘅，系我谂对于白元浩嚟讲都会几有亲切感嘅，好多地方可能都有留低过你嘅足迹嘅， 唔关事啦， 我唔想讲脚毛，因为 唔关事啦，好多香港人都系啊，唔系净系我系咪？ 系啦，咁希望啱啱为你带嚟嘅 Rubber Band 嘅呢一首作品咧，都可以有一个醒神嘅作用啦。咁啊，提提你啦，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嘅8:10。室外气温摄氏25度，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系至到今朝嘅9:30，而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话得系重阳节要登高啦，咁就梗系希望大家爬山嘅时候会可以听到好似以下呢首歌咁鸟语花香啦，好熟悉嘅声音啦，白元浩， 系啊， 你成日都 屋企附近 系。接下来为你带来的就是有 Nowhere Boys 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Mountain。 看沿途崎岖的树岭，人随风吹熄了魂雕细情，天正里城下呼吸加心跳，有时我终启发了丛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差几公里吗？终点了吗？ 来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咁就系咧不经不觉听到嚟呢一度咧，已经系早上嘅8:22，跟住咧我哋有佢嘅出现啊。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早晨 啊，小白， 早晨， 唉，系咪觉得我好似一只鬼魅咧？ 呢啲咧先至高啊！点解高咧、 啊？神出鬼没啊，简直系！ 你以为自己有自己啲 free time 啊？哎，谁不知拧转后边，哎呀，又嚟咯、 啊！系啊，点解又话唔喺度？突然间又阴容远在咁样嘅咧？ 个背脊寒寒地嘅，你喺附近行过嗰阵时， 唔好谂住卖甩我啊！ 唔敢啊！ 今日系咩啊？10月7日咩节日啊？啊，自己知啦、啊，吓、啊，即系我呢啲长辈嘅喺你身边随时出现啦、啊。 say 个 hi， 讲句早晨。 好啦，诶、欸，唔吓大家。咁既然彭爷爷都响树啦，咁啊，同大家就打招呼之余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事。 嗯， 喂，小白， 咩事？ 你都一个住家男人啦、 啊。系啊。 系啊，即系都会行下街市啊，为屋企 成日行街市添， 系咪啊？买餸啊，打点啊，咁啦。 系啊，诶、哎，街市姐姐好中意我噶、啊，因为咧、 啊， 我每一次买餸嘅时候咧，都系氹佢。唔系啊，嗱，你咪赞佢，诶、哎，姐姐。个苹果有冇你咁靓先？佢原本拣咗个烂苹果俾你啊，佢转头执个靓苹果俾你啊！ 真系人憎啊！呢啲咁嘅男人真系口甜舌滑。 唉，咁啊啲唔使钱啊，唔使款啊嘛。 咁啲姐姐有冇嗌你？诶、欸，细佬，买有冇咁嗌你先？ 姐姐嗌我靓仔噶。 哎呀，佢嗌我细佬啊！ 唔该晒，都唔知道个基准喺边度。 高度啊，就 係好啊！講翻正經先，咁咧最近咧都有行過一啲傳統嘅街市咧。其實咧行傳統街市咧都有一個嘅開心嘅位咧，就係你會真係好似咧睇到，唔係好似你係真係睇到咧嗰啲嘅蔬菜啊、啲魚類啊、肉類咧嗰個新鮮程度咧，你就會引起你嗰個嘅慾望同埋興致咧去買咧，然之後跟住自己煮嚟食啊嘛，係咪？好啦，咁啊最近咧行過一啲嘅濕嘅街市系咪叫濕？ 系 傳統街市 wet market 啊，咁咧就行過啲生果檔咧，佢哋呢輪咧就都大做緊啦一啲嘅土啊。 哦，系啊， 白土啊，或者系唔系羊土啦，即系嗰啲水蜜桃嗰类嘅生果， 北京又有，外国嘅又有咁样。 嗱，大家知道啦，即系前阵子啦，因为好多啲媒体啦都有去介绍翻水蜜桃咧，即系多汁嗰个程度系多到爆汁噶嘛。 系啊，好似海绵咁索晒水。 系啦，咁但系亦都有讲咧，就主打一啲咧都系讲话喺日本直送啊，或者日本生产啊，佢哋培植出嚟嘅一啲水蜜桃咧，就系嗰种嘅情况系咁。当然喺中国内地咧都有呢一啲嘅品种嘅咁。咁于是咧就大家都会了解到，哇！喺呢见到系水蜜桃、啊，咁梗系都去捧场啊，见到咁靓去买啦。咁最近咧行过街市嘅时候咧，见到咧又系啦，堆晒出嚟咧，好靓，即系睇个样貌好靓嘅。咁而且价钱亦都好平、啊，系讲紧嘅系20-30元咧。有成4-5個咁多， 咁真系平喎。 系啦，咁啊，于是咧，我都忍唔住啦，要买啦。咁啊，彭爷爷咧想买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呢啲嘅生果档咧，佢通常咧。咦，好特別啦！佢動咗個牌出嚟嘅，個牌除咗寫價錢之外咧，就係寫明咧就冇得揀。 哦，係啊， 即係唔俾你逐個拿住喺手度攣下，然之後先至 見到呢個，經常見到係 啊。咁咧，於是冇所謂啦，即係20元有成4-5個咁樣，咁啊，梗係都信呢個生果鋪啦，照買啦，咁生果檔啦咁啊買翻屋企咧食嘅時候咧，就覺得咦唔同喎、啊，有咩唔同咧？就係、是。冇汁嘅，冇水嘅， 干噶， 系似苹果咯， 唔系啊嘛， 系好爽噶。嗱，佢唔系唔好食，但系咧，佢个质地真系咧揸落去好硬嘅。好啦，切开咗之后咧食咧系爽嘅， 吓 水分咧唔多， 系， 但系咧你话佢系咪干蒸蒸咧？唔系， 有少少水， 都有少少水分，但系佢真系似一个苹果咯，嗰、那个入口嗰个口感。 嗯， 咁于是咧。就即刻聯想到， 啊，唔怪之得话唔准拣啦， 一摸上手石头咁硬， 系啊，苹果咁硬嘅，咦，唔似嗰啲即系爆汁嗰啲水蜜桃、 啊。水蜜桃会唔会有两种食法啊？ 好啦， 一种系即系。硬食嘅一种系软食，硬食 亦都可能系咁。其实咧，即系唔好谂住咧，水蜜桃就一定系咁样好多水分嘅吓。咁亦都可能有呢一种咧，彭姐买翻嚟系属于爽口嘅呢一只，都未定。 嗯， 好啦，咁啊算啦，人哋咁平卖俾你，咁咪当系咁你明啦，即系唔系自己想象中嗰类啦，所以咪冇得拣咯。好啦，咁啊摆咗喺度几日，隔咗一个礼拜。佢啊冇烂喎，咁啊都又唔想抌啦，咁既然冇烂， 点解变翻谂？ 系啊， 唔系啊， 真系啊！其实我系冇摆喺室温啊，我系摆喺雪柜啊，我摆喺雪柜，咁啊谂住如果谂住想话焗熟翻佢变咗淋，我应该系摆喺室温或者摆米缸啊之类啦。咁我冇做到呢一步啦，我就摆咗喺雪柜。咁喺雪冻嘅状况底下啦，隔咗成个礼拜啦，再拎翻出嚟。食啦，因为见佢冇烂嘛。食嘅时候，咦，佢淋咗啊！ 佢淋，但系多唔多汁先？ 多翻 啊！咁佢水分喺边度嚟？佢剥咗出嚟噶咯，啲水分唔系喺树嗰度嚟噶咯。 嗱，呢一个咧，即系纯粹就以即系彭仔呢一啲咧，就少做家务啦，对家事常识啊，或者系呢一个烹调方面咧，就毫无常识嘅一个人啦吓。咁就喺度谂啦。哦，其实我都会唔会系怪错咗人呢即系最初以为，哎，买啲苹果咁爽口嘅水蜜桃俾我，其实原来即系有机会你再摆下咧，佢系会淋噶。 你要问佢，你到底嗰啲水蜜桃系几时食啊？ 系啦，咁所以除咗可以多问之外咧，亦都咧让大家知道，如果你好似彭仔咁咧系咁无知嘅，咁又买咗呢啲咁嘅爽口嘅水蜜桃咧，咁其实翻到屋企之后咧，你有时间咧可以咧让佢。再成熟一啲，咁有机会咧，佢就会变翻淋，同埋有机会咧多翻啲水分。 系啦， 哦，真 系 好食咗啊！ 啲水分都喺啲雪柜嗰度嚟嘅，不过 其实唔关事系嘛，唔好讲咁恐怖啊！ 咁佢唔系无啦啦边度嚟水啫？ 佢自己熟透咯， 唔会噶， 系咩？咁啊，咁我又唔觉有咩事我食咗，咁所以呢一个嘅小经验嘅分享咧，即系睇下大家觉得，都系话你啦，井底之蛙乜都唔识。定系还是哦，有个新发现咯，咁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禁止蒙面規例上星期六實施之後，首次有人被控，今日提堂。警方上星期六凌晨在藍田啟田道發現有人非法集結和用雜物置設路障，企圖堵塞馬路。警員在現場拘捕一名18歲男子和一名38歲女子，兩人被暫控合共一項非法集結和各一項違反禁止蒙面規例罪，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港铁今日重开超过30个车站，荃湾线、马鞍山线和迪士尼线暂停服务，其他路线虽然恢复，但多个车站关闭，每8分钟一班车。列车服务提早在傍晚6点结束。将军澳线只是来往北角站至油塘站，东涌线只是来往香港站至青衣站。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海洋公园站至到坚尼地城站。机场快线现时不停博览馆站，下午1点起只是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中间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全日暂停。轻铁路线614、615、705、706、751和 761P 暂停，今日所有来往内地的直通车取消。新华社发表视频批评荃湾公立何泉耀纪念中学，不单止没有批评18岁袭警中学生，反思学生为何卷入严重暴力，反而指责警察违规和越权，颠倒黑白的荒谬逻辑，让人错愕痛心。视频提到 何全耀呢一名学生涉嫌袭警，声明唔单止一字不提，反而表示唔会开除佢，口口声声话理解年轻人对时局嘅关心，谴责警察违规同埋越权嘅暴力，不禁让人警惕当前香港部分为师者出现严重导向偏差，这样的纵容和错误的观点是对青少年最大伤害。中美今个星期在华盛顿恢复高级别经贸磋商，彭博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方高层暗示不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达成广泛协议的要求。报道说，中国高层最近几个星期同到访北京的美方人士会面期间，提到中方愿意讨论的项目范围已经明显缩窄，将会率团到华盛顿的副总理刘鹤说，不会向华府承诺改革中国的工业政策或者由政府提供的补贴，而这些一直是华府的核心要求。分析认为，中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弹劾危机之际，乘势采取强硬立场。但有接近华府的消息人士说，特朗普面临弹劾调查不影响同中国的谈判。如果中方认为会动摇华府的谈判立场，就是计算错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有关重阳节嘅封路措施。喺长沙环，直至到7:00，由永明里通往坟场嘅通道咧暂时封闭。另外，钻石山直至到6:00，沃学里部分沃华街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道，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同埋中电变电站之间嘅通道啦，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思亲堂嘅通道会暂时封闭，一带会有交通改道措施。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畅顺的。提提搭巴士的朋友，提提乘搭这个公共运输服务的朋友，现时多条巴士路线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和暂停服务的，搭巴士的朋友请你留意。另外港铁方面，为了配合修复工作，列车服务今日是会提早在今日下午6:00结束。现时荃湾线、马鞍山线、迪士尼线暂停服务，荃湾线正是提供来往北角站至到油塘站的服务，东涌线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青衣站的服务。其他路线虽然是有提供服务，但仍然是有多个个别的车站继续关闭，其他服务维持就是8分钟一班。轻铁方面，6条线路咧系暂停嘅，包括614、615、705、706、751、761P， 其余路线维持15至16分钟一班车。个别车站咧，由于受到严重嘅破坏咧，列车系不停有关车站。港铁巴士方面系会提供有限度嘅服务，而机场快线咧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嘅服务，博览馆站关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二台通识60秒， 王小姐，听讲你开咗间新公司。 系啊，我公司新开张，好多嘢要兼顾，想请啲全职同兼职员工帮下手。但系咧，我都唔识可以喺边度请人，你有冇好介绍啊？ 不如你试下咧，揾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帮手请人啦。 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去请人？ 是啊，雇主可以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去聘用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年轻人担任在职培训职位，全职和兼职的在职培训职位空缺都可以找到这个计划请人的。 除了请人，这个计划还有什么可以帮到雇主的？ 雇主经这个计划聘请年轻人和提供在职培训，可以向计划办事处申请每个月最多4000元的在职培训津贴，为期是6个月至12个月的。 这又真的很帮到手，等我上展翅清健计划的网页那里看看可以怎样登记职位空缺请人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8:38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呢半小时入边啊，直播室咧入边会有白元浩啦，同埋 Vincent 啊，咁啊同大家睇睇今天早上嘅一啲嘅报章摘要噶，咁啊先睇睇嚟自星岛日报嘅头版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蒙面人顽抗大破坏啊，咁啊乱砸汽油弹中记者，乐明亦都讲到啊，咁蒙面法寻日实施第二日啦，仍然有数以千计嘅激进示威者蒙面到港九游行。咁啊，並且演變成為咧就大規模嘅堵路，咁啊縱火破壞港鐵設施，以及咧就損毀公司財產暴行嘅。咁啊，其中啊灣仔有中資銀行以及旅行社就被叫開大閘，咁啊然後咧就入內放火。有記者嘅衣服啊被汽油彈擲中起火。咁啊，九龍各區啊亦都咧就係有人破壞政府合署，以及咧就係中資同埋撐警嘅銀行、商店同埋食肆。有人更加就以雷射光照射解放军东九龙军营啊，咁啊挑衅军队，咁啊有军人咧一度啦就系举起呢个黄旗警告，系成为近月示威浪潮当中首次咧就系军民对峙嘅场面。咁啊转头咧，咁啊都会同大家再睇睇内文噶。咁啊喺新法例实施第一日啊，警方总共拘捕20多人，咁啊蒙面法以及咧就其他罪行嘅人士，咁啊其中两名喺启田道被捕嘅男女已经被落案啊，控以非法集结以及蒙面，咁啊今日喺东区法院提堂，咁啊系新法例实施以嚟首宗咧就系被控蒙面罪噶。政府发言人对于激进示威者目无法纪的暴力行为予以严厉的谴责，而对于有社交媒体传言指政府即将再根据紧急法宣布星期二和星期三停市、停工、停学的消息，而且还会冻结港人的资产，政府发言人已经澄清纯属是谣言。咁啊，睇翻啦，示威者为反对政府引用紧急法嘅措施啊，咁啊，于是乎咧，寻日亦都喺中午大概嘅时间啦，咁啊，响应网上号召，咁啊，吩咐港岛以及咧就系九龙游行，当中啊，数以千计嘅市民寻日啊，大概1点左右，咁啊，喺铜锣湾嘅崇光百货一带聚集，人群步出天尼斯道马路向中环进发，部分人啊喺金钟下角道落礼街设施就系设一啲嘅路障。咁啊，冇幾耐之後已經咧就係引爆警民衝突噶。大批嘅防暴警啊，去到咧就係尋日下晝大概4点左右嘅時間，喺金鐘道一帶發射催淚彈，示威者隨即啊往灣仔方向後撤。咁啊期間啊，有人咧就以消防喉向港鐵金鐘同埋灣仔港鐵站嘅出口就射水，有人咧就叫開灣仔軒尼斯道中國旅行社同埋中資銀行大閘，咁啊入內放火。警方其後推進至到灣仔軒尼斯道就施放催淚彈噶。警方不斷施放催淚彈推進嘅時候，咁啊喺灣仔鵝頸橋附近拘捕多人，部 分警员至到傍晚六点几啊，喺天乐里同埋轩尼斯道交界驱散人群期间，有示威者投掷汽油弹失手，咁啊投入去记者聚集嘅位置。香港电台等等多名嘅记者衣服着火，好彩咧几秒钟之后咧就扑熄咗，伤势不算严重。咁啊，警员其后拘捕多人，成功清场。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头版报道。 跟住我哋睇睇《苹果日报》啦，咁个标题咧就系讲到铲行人路撞三女。的士司机遭私了嘅，咁数以千计嘅市民咧，咁寻日就响应咗呢个叫做九龙革命啦，由尖沙咀起步咧，就向西九龙游行，期间有人咧沿途就捉起路障啦，同埋破坏港铁站同埋目标机构嘅，咁亦都系造成警民冲突之外咧，其中亦都系惹嚟咗一啲嘅蓝丝嘅挑衅嘅，咁结果咧至少发生咗五宗所谓嘅私了嘅事件，当中咧撑警嘅艺人马蹄佬咧喺旺角用手机拍摄黑衣人嘅时候咧，俾人抢去手机，佢追截嘅时候咧，亦都系同其他黑衣人咧就发生冲突嘅，咁佢被推倒喺地下，亦都系口鼻流血嘅。咁马蹄路事后报警，亦都有游行嘅队伍咧行至深水埗嘅时候咧，一两嘅的士咧咁啊铲上行人路咧就撞到三名女子啊，司机亦都系被抽出狂殴，至到头破血流送院嘅。咁啊，讲多少少内容啦。咁啊，大批市民咧，寻日晏昼一点起咧，就沿住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咧就开始游行啦，沿住弥敦道咧就往长沙环方向推进。沿路咧就破坏咗好多间嘅集团旗下嘅食肆啦、中资银行同埋咧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啊蒋丽云圆洲村嘅办事处啊，并且旺角油麻地长沙环港铁站咧大肆破坏，包括纵火同埋咧系唔同嘅地点咧就系设呢一个杂物嘅路障嘅。咁而大批嘅黑衣人咧，咁喺呢一个嘅钦州街嗰度咧，咁因为咧喺下昼五点十五分嘅时候咧，咁就系占据咗四线嘅车路啊。咁其后咧，咁有一架嘅的士咧喺人潮当中咧，咁就希望可以转由钦州街咧就转咗入长沙环嘅时候，突然间咧全车加速啊，就撞向咗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三名游行嘅女子啊，要由义务嘅急救员咧即场救治嘅。咁佢哋咧亦都一啲嘅游行人士咧就怒火中烧，就将的士车厢里边咧嘅男司机就抽出嚟拳打脚踢几分钟，而司机咧亦都系被打至倒地头破血流咧，口鼻喷血嘅。咁一名嘅南亚裔嘅途人咧就义务同埋义务急救员咧，咁就上前劝止，就先可以制止到呢个打斗嘅场面。咁其后咧，呢一班嘅黑衣人咧，亦都系将个的士嘅车窗啊同埋车厢咧就大肆破坏嘅。咁其后咧，防暴警接报到场咧，黑衣人先至四散，救护员咧到场为男伤者止血咧，再抬上呢个救护车送院嘅。咁另外关于马蹄路方面咧，就系发生喺傍晚六点零钟左右。咁马蹄路咧，咁就据称咧，佢系行经旺角街头嘅时候咧，用手机拍摄黑衣抗争者破坏中银嘅柜员机期间咧，俾人抢去手机。咁佢就尾随追至到去旺角道同埋西洋菜街、西洋菜南街交界，咁亦都系指骂其中一名咧设置路障黑衣抗争者为凶徒，双方咧发生争执啦，咁而咧马蹄佬咧据报亦都系起飞脚咧，之后俾人推跌喺地下嗰度，咁起身嘅时候咧口鼻流血，之后咧就再遭到另外一名黑衣人咧喷红漆，咁有男途人咧见状亦都系上前阻止同埋劝离嘅，咁佢走至到一旁咧，咁亦都系接受咗外国传媒访问之后咧就去报警嘅。 跟住再睇下《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讲到咧就系港铁喺反修订逃犯条例风波之下受尽咧就系破坏，咁啊连日来啊有大量嘅车站先后需要关闭，荃湾线寻日喺关闭大部分车站嘅情况底下发生罕见嘅事故，一列再有大批乘客列车怀疑啊喺丽景站附近啊越过信号灯之后，咁啊冲灯出轨偏离正线直撞石屎等噶，咁啊意外导致八人受伤，咁啊超过三百人咧就需要疏散。荃湾线服务需要暂停。消息话到，事故咧就怀疑涉及咧就人为疏忽。港铁回应指出啊，涉事嘅车长已经调职。工会直言咧，因为近日嘅示威增加，港铁频密关站，一瞬间咧就要作出调动，令到职员饱受压力噶。咁啊，内文亦都讲到，港铁寻日啊喺示威冲突当中再次成为破坏嘅对象。喺下昼大概六点左右啦，荃湾线一列往美孚方向嘅列车驶离丽景站大概三百米嘅时候，咁啊怀疑就系冲灯偏离正线路轨，咁啊落入咧就系防护嘅道叉，咁啊直撞石屎等，即系一个咧用石屎做嘅车挡。列车刹停之后，车头损毁，大批嘅消防以及咧就救护员接报到场。有六名嘅乘客以及两名嘅职员咧就报称受伤，年龄介乎24至到64岁，七个人需要送院噶。咁啊，其中最少一个人需要咧就系戴住氧气面罩，由担架送上救护车。 咁根据翻乘客啊陈先生嘅忆述，咁事发嘅时候突然咧听到巨响，感觉得到咧车身啊轻微摇晃，佢同其他嘅乘客发觉咧，咁列车停低咗啦，唔知道发生乜嘢事，直至到五分钟之后，车上先至有广播咧就话到发生事故，咁但系未有交代细节。一众嘅乘客因为咧就被困车厢咧就系近半小时之后啊，先至发现咧原来系有半个钟头之后先至有职员打开车门，告知乘客就要沿路轨步行至到丽景站嘅月台。沿路啊有职员咧就手持电筒照明噶，并且有消防员以及咧就救护员在场。戒备，咁啊期间秩序大致良好，咁啊各人未见有慌乱嘅情况出现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 跟住咧睇睇明报嘅头版啦，咁就系讲到咧系解放军营被射闪光，举黄旗喊后果自负。咁咧政府喺上周咧宣布引用紧急法去订立呢个禁蒙面法嘅时候咧，网民啊就喺寻日喺港九嗰度发起咧游行反对立法嘅。咁港岛游行咧，铜锣湾嘅崇光百货外起步啦，九龙游行咧，咁就喺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出发嘅。咁中途发生多次嘅警民冲突啦，而其中九龙嘅游行示威者咧，入夜之后咧就系行到去九龙塘，至到晚上大概七点半左右，示威者咧就以激光笔同埋电筒闪光咧射向解放军东九龙嘅军营啊，营内有穿着军服者咧一度举起黄旗，上面写住警告。你正违反法例，可能被检控，又以扬声器警告示威者，后果自负。咁有议员咧就表示啊，军营属于敏感地方，担忧系会擦枪走火嘅。睇睇内文啦，咁内文咧就讲到咧，示威者咧就沿窝打路道咧行到去近呢个深麻实道嘅时候，期间有示威者以激光笔同埋电筒闪光咧射向解放军东九龙军营一座大楼嘅天台。天台上面有穿军服嘅人士啦，亦都有人以闪光照向示威者嘅。去到近七点半左右，天台有最少五名嘅疑似驻军咧，佢哋举起黄旗啊，上面以繁体中文同埋英文写上警告：你现正违反法例，可能被检控。用字咧就近似本港警方嘅黄旗，但系字体就唔同嘅。未几咧，喺军营近罗福道一座疑似宿舍嘅建筑物天台，亦都亮起一盏咧可调节照射方向嘅探射灯，照向示威者方向。同时，军营内有人透过扬声器以广东话去警告示威者，后果自负。咁而根据报章记者嘅观察啦，有示威者初时都唔知道军营天台上面举黄旗嘅人可能系军人，又以为系警员嚟噶。之后有在场嘅记者就告知啊，举旗咧应为解放军，气氛一度紧张，有示威者担心对方会以实弹还击，呼吁其他示威者尽快离开噶。同一时间咧，有人亦都话到咧，九龙塘东铁站附近有防暴警进达啦，咁亦都系咧示威者咧其后就向四方八面就散去嘅。咁事后咧，军营未见有加强戒备，门口咧有两名嘅士兵站岗。至到晚上九点咧，军营天台嘅探射灯亦都系熄灭嘅。咁而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就认为啦，示威者嘅做法十分危险，解放军咧系有重装备，而且示威活动咧过往一直都未有同解放军冲突，所以无法估计咧佢哋嘅反应嘅。咁涂谨申亦都相信啊，解放军军纪严明，唔会鲁莽行动，但系未知道佢哋如何判断激光笔照射嘅威胁。佢亦都强烈劝喻示威者骚扰军营之前要谂清楚，后果可以好严重嘅。咁而民主派嘅会议召集人咧，陈淑庄亦都系呼吁各方克制、谨慎，形容现时情况咧系容易擦枪走火嘅。以上明报嘅报道， 唔该晒 Vincent， 再睇埋信报嘅头版报道。咁啊，讲到金管局咧就澄清绝无意咧就立法限提款噶。咁啊，话到政府上个星期五引用紧急情况规例订立禁止蒙面条例之后啊，唔单止未能够咧就压止示威嘅活动，反而激化街头嘅冲突。上个星期六，除咗多间嘅分行啊，银行分行暂停营业之外，连日内亦都有唔少嘅中资银行分行以及咧就自动柜员机即系 ATM 遭到破坏，咁啊为数超过300部噶。咁啊呢个数咧系截至到星期六为止。咁啊过去两日啊，市民担心咧就系局方啊势进一步咧就转差，咁啊纷咧亦都咧就系会提款啊，预留翻啲现钞俾自己噶。ATM 不时咧就大排长龙。出現咧就係冇錢撳嘅情況，咁啊期間流言滿天飛，咁啊包括尋日亦都咧就係有傳過咧就係訂立新嘅提款法，限制市民每一日咧提款嘅金額。金管局尋日亦都迅速澄清啊，強調絕無此事，呼籲市民咧就不要誤信謠言啦。 咁啊，銀行公會尋日夜晚亦都發出聲明指出啦，因應住週末以及重陽節假期嘅提款需要，大概啊有一成嘅自動櫃員機咧就受到破壞而未能夠提供服務。咁啊，各銀行已經加緊為櫃員機咧就係補充現金噶。咁但係部分地區嘅櫃員機受到公眾活動影響，或者因為保安理由，咁啊保現鈔嘅工作受到阻延噶。希望公眾能夠諒解。咁啊，亦都重申啦，本港銀行體系十分穩健，流動性充裕，能夠滿足到客户嘅提款需要噶。以上嚟自信報嘅頭版。 好，跟住落嚟咧就係有成報一則嘅國際嘅消息啦，就係、標題就係講朝鮮宣布啊朝美無核化磋商破裂嘅，美國同埋朝鮮咧瑞典舉行嘅無核化工作級磋商咧係冇成果啦，朝鮮代表批評美國嘅方面咧立場啊同埋態度係守舊嘅，未有回應朝鮮嘅訴求啊，宣布會談破裂，建議咧暫停磋商至到年底嘅。不過美國國務院嘅發言人咧就指到啊，金明吉嘅批評咧就並唔係反映咗雙方之間嘅良好討論，並表示咧已經接受咗瑞典嘅邀請，兩週後重啟磋商。有分析認為咧，美朝雙方喺談判底線同埋步伐等等方面嘅分歧咧仍然未收窄，亦都係難以預計今年內能否舉行第三次嘅峰會嘅。咁睇下內文啦。咁亦都系来自朝鲜嘅代表金明吉咧，亦都讲到咧，朝方认为啊，美方尚未实际做到磋商嘅准备啊，建议暂停磋商，去到年底咧就再加思量嘅。被问及朝鲜会唔会喺年底停止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同埋核子试验嘅时候咧，金明吉咧嘅回应咧就系话咧呢一个就取决于美方嘅立场嘅。佢重申保障體制同埋安全放寬嘅制裁要求咧，就只喺新加坡嘅朝美首腦會談之後，美國針對朝鮮採取嘅15次制裁措施，甚至乎逐一重啟由美國總統親自承諾停止嘅韓美聯合軍演，並且朝鮮半島周圍部署尖端戰爭裝備，威脅住朝鮮生存權同埋發展權嘅。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係只有喺威脅完全解除清之後咧，先至可以實現得到嘅。但係佢亦都表示咧，通過對話同埋磋商解決問題係朝方不變嘅立場嘅。咁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喺希臘嘅時候，亦都表示咧，儘管咧有待努力嘅地方仍然好多，但係佢對核武談判進展咧仍然抱有希望嘅。希望朝鮮談判代表住係帶有良好心情去出席會談，咁亦都嘗試咧就會向前邁進嘅。有觀點認為咧，喺工作層磋商中圍繞住朝鮮無核化措施同埋美國嘅相應措施，美國首先咧要達成所有協定嘅立場同埋朝鮮嘅分階段磋商嘅立場咧，差距係未能夠縮小嘅。呢一節咧就係來自成報嘅國際新聞。 知识我并未太懂，某个岁数便怀疑自信，当作胜利在年月中，曾令我孤攀之后不再作准，背上问题越来越重，一堆责任在疲倦中，仍期望你动容，你认同，你认同一双肩膊愿我还有用，曾太自我，无知的我未知我是傻，大概人成熟了才容易怯懦，而我是我年轻的错全部看清楚，总会可找到更好一个我，那天试过鲁莽共谁人骂战，恨不老练造成缺点，还同大过了十年总要变迁，有了世故自自然内练，收起偏激要学习每天，尤其被责难时吃力时，脆弱时不听不觉大了才发现，曾太自我，无知的我未知我是傻，大概人成熟了才容易怯懦，而我是我年轻的错全部看清 有很多激情很儿戏，枉费了几多的时机，自明白一个人学识爱人，学懂了说道理，努力去上课渴求更完美，到达了千一的年纪，当想法都改变，鼓起我有过勇气， 一首歌曲嚟自海俊杰《长大》，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星期一至五， 朝早6-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早晨啊，哇梅姐今日咧都唔喺度啊吓，咁啊 #hashtag 咧就有白拳路同埋 Vincent 喺度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啲乜嘢咧？嗱，美国加州啊，咁啊有个地方咧，咁啊举办咗咧就系呢一个墨西哥卷饼嘅惊食大赛， 系咪又系小林尊去？ 小林尊冇份呢、這个 吓，佢唔系大胃王食乜佢都出现嘅咩？ 但系佢唔系逢亲全世界边度有嗰啲竞食比赛佢都去噶嘛？呢、這个咧就冇佢份。嗱，上届冠军啊一位咧叫做切斯特纳特嘅一位朋友啦，咁佢咧就赢咗呢一个嘅冠军嘅，咁佢嘅成绩系点咧？8分钟之内鲸吞咗82件啊！呢、這、一个墨西哥式嘅叫做卷饼，咁个卷饼大概系几多咧？似一个手掌，大家正常打手掌打开咁样嘅。咁我问过啦，其实好多嘅大胃王咧，日本嗰啲啦，我问，咁佢哋嗰啲生计咧喺边度嚟嘅咧？通常咧就系做代言人啦。同埋咧，每一次比赛嗱，今次嘅比赛就有20,000+嘅奖金嘅，所以佢哋咧每一个月啊都要去揾翻相关嘅呢一类型嘅比赛咧，去到参加。咁佢哋咧大胃王啊，先至可以有维生嘅机会嘅。 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小林尊要去钻食呢一个墨西哥卷饼，佢先至可以有机会有多啲生意。因为成日都系见佢食热狗嘅啫嘛。 系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小白嘅 #hashtag 啊，大食鬼喂食鬼啊，死后肯定唔使做饿鬼啊！ 你亦都不时大排长龙，出现冇钱揿嘅情况。期间留言满天飞，包括寻日有传金管局将会订立提款法，限制市民每日提款嘅金额。金管局寻日就迅速澄清，强调并冇此事，呼吁市民唔好相信谣言。信报报道。 明報的報導就說，政府上星期宣布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網民昨日在港九發起遊行反對立法，港島遊行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外起步，九龍遊行就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出發，中途發生多次警民衝突，其中九龍遊行的示威者入夜之後行到去九龍塘，到晚上大約7:30，示威者以激光筆和電筒閃光射向解放軍東九龍軍營，營內有穿著軍服的人一度舉起黃旗，上面寫著警告你正違反法例，可能被檢控，又以揚聲器警告示威者，後果自負。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禁止蒙面之後，教育局隨即要各學校不准師生校內校外戴口罩，被轟向學校施壓。教育局分區主任要求各間中學校長提供罷課學生，學生因為罷課或者異常高壓，在校內有否叫口號或者是靜坐表達訴求， 有没有参与校内外人链活动以及戴口罩等等的学生大约数目，小学就无需提交这些资料。有指如果学校在明早的11点前未有透过电话或者手机 WhatsApp 主动提供资料，这样分区主任就会致电学校联络查询。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教育局在新学年开始之后每日亦都有同学校联络以了解学校情况，但是强调不会搜集个人资料。星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警方在没有搜查令下擅闯中大和浸大校园，大批扎着圆盾和长枪的防暴警察昨天凌晨在大学站外截查正张贴文宣的五名学生和搜身，期间崇基学生会干事到场直播，但是被在场警员以强光照射和胡椒喷剂指吓，试图阻止白摄。昨天下午浸大亦都有防暴警察进入校园，其后拘捕五名学生。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仲有大约两个星期，耗资过千亿元兴建的港珠澳大桥就会通车一周年，但是其整体车流量远逊预期，一直都是仅仅达到政府最低估算的四成左右。翻查资料发现，大桥今年一度渐见起色，车流量逐渐攀升，并且五月创下新高，但是受到近期的社会运动影响，出入境的旅客减少，近月车流已经掉头回落。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港铁荃湾线昨日在关闭大部分车站的情况下发生罕见事故，一列载有大批乘客的列车在离境站附近越过信号灯之后，怀疑冲灯出轨，偏离正线直撞石屎等，意外导致八个人受伤，超过300人需要疏散，荃湾线服务暂停。消息说事故怀疑涉及人为疏忽，港铁回应指涉事车长已经调职。工会就说因为近日示威增加，港铁频密关站，一时间要作出调动，令到职员饱受压力。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特首林郑月娥赴京返港之后，随即引用紧急法订立禁止蒙面的规例，大批和理非港人在禁蒙面法实施首日戴上口罩行街，并且组成人链，不惜违法表达诉求。社论说，当局以为香港有如内地一样可以用武力打压反对声音，以这种强权思维处理香港问题，可以说是路线错误。成报社论。 文汇报的社评说，政府正引用紧急法实施禁止蒙面规例之后，连日来全港多区继续发生暴力冲突，昨日更加出现多场充满血腥的暴力场面，更加证明禁止蒙面规例具必要性、迫切性。社评说，政府需要采取一切更严厉的法律手段，彰显法治公义，震慑暴力，避免香港陷入管治完全瘫痪的危机。文汇报社评。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确保本港金融体系正常运作，在乱局当中稳住本地和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重要性不下于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国际大炒家发出一堆似是而非的假设，配合惊吓的言论，趁香港内忧外患兴风作浪。社评说，遇外必先安内，金蒙面法如果有如当局所愿有效止暴，政府就不能够一再回避问题的根源，这样才能够令到社会止蚀、经济止血。这个是信报社评。 明报社评说，新一轮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这个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近期两国国内出现新的情况，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弹劾调查、两国经济下行压力等，都为这一轮贸易磋商带来新的变数。社评说，在中美政治对立气氛未见缓和转变之前，即使达成部分临时协议，中美博弈的大格局难以有根本改变，很可能会开辟新的战场。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有关重阳节嘅封路措施先啦。将军澳啦，直至到六点，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嘅通道咧，系会暂时封闭。咁喺西贡啦，直至到晏昼五点，通往企碧山坟场嘅慢公窝路亦都系会封闭。在柴湾方面，直至到晏昼的六点半，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以及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系会暂时封闭嘅。警方系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封路同改道措施。揸车朋友记得留意现场警员指示啦。咁提提咧，各位啊，现时咧所有巴士服务系维持正常运作嘅。现时所有巴士服务咧系维持正常运作。 至于港铁方面，今日重开超过30个车站，荃湾线、马鞍山线和迪士尼线暂停服务，其他路线虽然恢复，但多个车站仍然关闭的，维持每8分钟一班车。列车服务提早会在傍晚6点结束，搭港铁的朋友请你留意，列车服务今日是会提早在傍晚6点结束。将军路线只是来往北角站和油塘站，将军路线只来往北角站和油塘站，东涌线只来往香港站至到青衣站，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海洋公园站和坚尼地城站。机场快线现时是不停驳榄管站的，在下午1点开始只是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中间是不会停九龙站、青衣站和驳榄管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全日是暂停，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全日暂停，在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就是正常，截止时间就是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轻铁路线方面 ,614,615,705,706,751,761P 是暂停，今日所有来往内地的直通车取消。最后提提驾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喂 ，Kitty， 就嚟生日咯，有咩生日愿望啊？ 玛丽，我要性爱啊！ 吓，你喺公开场合讲啲咁嘅嘢嘅？ 吓，我想好似爱因斯坦咁叻，所以想跟佢性啫。你谂咩啊？ 其实喺而家呢个时代，讲性嘅知识都唔使咁避忌嘅。 就好似逢星期五晚敏感时刻嘅性情中人环节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 玛丽敏感时刻。 住在这里，人人都心系社区，想为这个家出一分力，可以参选区议员。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如果你有意参选或提名理想的人士参选，就要在10月4号至10月17号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嘅9:13啊，今日就晏咗少少先至开节目啦。咁啊，但系咧，我哋都有丰富嘅节目嘅。咁啊，星期一嘅时候啦，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今天咧会有亲亲靓猪妈。 系啊，咁啊，靓猪妈咧，今个星期揾嚟另外一啊，今个月啊。就會揾嚟另外一位嘅靚媽啦，就係有啊周家衞啦， 冇錯。 咁其實咧，大家留意翻咧，就係每個月嘅首兩個星期咧，親親靚豬媽都會揾嚟唔同嘅嘉賓嘅。咁相信大家可能喺唔同嘅娛樂新聞報道啊，或者喺電視啊，都會有機會咧。见到周家衞啊，或者佢嘅小朋友嘅踪影啦，咁究竟啊喺佢嘅镜头背后嘅生活又系点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成果地先。亲亲靓猪妈， 妈咪 I love you。 早晨啊，嗱，今个月嘅亲亲靓猪妈咧，我知道有啲嘅听众朋友就话，喂，你连续几个月都请咗男嘉宾咯，我啲女仔 friend 开始嚟翻啦吓，咁啊，今个礼拜咧好开心啊，就系请到咧周家慧 Jenny，Hello Heidi， 你大把女仔 friend 啦， 系啊，所以有一排好得意啊，我开始做一个男嘉宾嘅时候咧，又唔知点解连续三四个咧都系男仔嘅爸爸嘉宾，我哋啲女仔嘉宾又开始要涌现啦，嗱 Jenny 我认识啦，以前我哋当然系即系做一啲嘅广州活动。做慈善见得多啦，但系而家我哋见得最多一个礼拜都起码有三日啦，系咩时候呢？就系接放学， 接放学 系啊，即系所以咧，阿 Janet 啦，同埋 Timing 啦，两个咧都系经常啦，真系会日日咧，大部分时间都会去接仔仔放学，一两个系好投入嘅 parents 嚟嘅，你哋系咪啊？ 系啊系啊，做埋家长义工， 系啊，好中意做吓，我哋都。 都 OK 嘅，即係好想睇下佢哋喺學校係點，同埋我嗰個仔咧難教啲嘅，有時佢喺學校闖禍啊成啊，即係起碼我多啲翻去咧，佢會覺得咦有啲壓力喎，就乖啲嘅，唔知點解。 兩個仔仔 TJ 就已經係一年班啦，咁啊細仔 JT 就係咪都叫做 K1 啊嚇 K2 啦已經，但係好笑喎，男仔通常我哋話見到媽咪啊或者爹哋喺學校出現咧，佢哋呢個年紀係咪都仲係中意？嘿 ，Hello 媽咪。Hello, Daddy， 即是很开心在学校见到你们的出现的是吗？ 我大仔是小仔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性格是即是很硬颈的。他其实自己有一套心里面的东西。那他那一排就他很喜欢那个同学仔呢就坐火车回家的。 哦。 那去年已经坐过了。那但是呢 男仔定女仔同学 来的？女仔同学来的。然后我今年去接他头一个礼拜他是发我脾气咯。 哦、他不想 他不想见到我。我好唔开心、啊。 咁如果你陪住佢同嗰个女同学搭火车翻屋企，佢会唔会开心啲啊？ 会啊，但我唔可以就佢就到咁噶，系咪啊？我又揸架车过嚟，咁然后车点算咧？咁我都有谂过，试下就下去啦。咁谂谂下都系唔得啊。 会要送埋个同学翻屋企点算啊？妈咪， 佢而家叫埋人哋嚟 sleep over 添啊，所以唔可以咯。即系我叫咗佢哋啲朋友嚟玩啊。玩完之后送人 系啦，拜拜。 走嘅时候拜拜，下次嚟 sleep over 啦。即系佢系可以哇一步一步咁样进攻我，我唔得啊！我要 佢只系一个好中意好招呼朋友嘅好好客嘅男仔。 似我同天明咯，但系我都要 set 翻个底线，即系我都要话俾佢听，喂屋企系边个话事啊？系爹哋妈咪话事咯，唔系你话事咯。 咁系你话你可以俾意见，但系最后要爹哋妈咪 say yes 嘅，因为咧都好得意。你咁得呢代嘅小朋友咧，讲紧我哋接触多嘅系小学啦。都已經好興 sleep over 嗱，我以前細個咧係中午啊，會考放榜先第一次有同學嚟我屋企，即係以前我哋冇咁多呢啲嘢 噶。唔俾嘅，我媽咪唔 喺外國都唔會啦， 係咪啊？唔俾我去人哋屋企添噶。好嚴噶，以前我哋 而家呢個概念，可能佢哋就會覺得啊，都啲爹哋媽咪好熟，好信得過。但係我自己都覺得要捍衞咯，即係我哋有陣時而家啲小朋友最慘就係媽咪啊，佢都係咁，我個 friend 都 sleep over， 點解我唔得啊？邪我哋要點去界定呢樣嘢？ 同埋小朋友而家就係得一就想二，然之後到三四五六，係排住嚟嘅，即係去旅行又係嘅。我哋今個暑假去完杜拜啊嘛，咁轉個頭就去台灣，然之後去到台灣個酒店，我話媽咪點解個房咁細嘅？我話有冇搞錯？已經係套房啦，點算啊？即係我要灌輸翻俾佢聽話，喂，唔係咁樣噶。我話咁杜拜係咩都大個人先至係咁嘅， 因為佢地多嘛。你解釋俾佢聽。 係啦，我話唔係。即係同埋你要話俾小朋友聽，爹哋媽咪賺錢好辛苦，已經盡量俾最好嘅你啦。你唔好咁多要求啊！ 但係你同 Timing 嘅角色點樣分配呢？因為當然啦 ，Janet 啦，我識咗你咁耐，會應該都唔温柔嘅。我係感覺唔到你會惡嘅，即係你都係我覺得會係好温柔講道理。 我俾啲仔蝦㗎。 咁 Timing 當然啦，哇咁型啊，咁高大，你都會覺得可能佢會似惡得起。其實個角色係咪都係咁樣做？ 係啊，係啊，因為。佢唔喺度，我就要盡量將我小宇宙逼出嚟啦。咁但係佢翻到嚟咧，哇！我就 relax 啦。 即係佢都好聽 爹哋講嘢噶啦，我可以休息一下我個喉嚨，然之後就等爹哋嚟噶。 但係到爹哋如果惡或者強硬嘅時候，佢會唔會又揾翻媽咪幫手？佢哋會唔會啊？ 唔會，因為我係即刻好一致嘅。哇！我心諗哇，快啲啊，快啲啊！即系帮我教好啲啊，然之后你先好再走啊。 你又唔会帮，即系忍住，即系唔会帮你啊咁样。 唔会噶，佢哋知噶。同埋佢哋都唔敢啊。爹哋系恶到一个程度，佢连 睄我一眼都唔敢望。 不過咧，平時真係見到天明咧，一個係迎爸爸接放學都好有氣勢，因為你知佢幾高大噶啦。佢永遠咧就有陣時見到咧係拖住細仔嚟接大仔咧。咁佢有陣時即係你見到佢咧大隻啊嘛，一個手抱住個細嘅，右手拖住個大咧，你覺得佢好輕鬆、好型，即係好 easy。咁兩個仔又我見佢湊都好乖、好定 噶。係啊，好聽佢話噶。但有一次唔係好型嘅，你知咪有條室外樓梯落雨啊，佢成個搭咗一個， 佢跌低啊， 佢因為抱住阿仔，佢想就住阿仔，成個 pat pat 雨曬。 哎呦，但阿仔就冇事， 冇事。 唉，你話 即係你知佢係都識得保護住， 佢應該落地都識卸力㗎。 係啊，所以佢就係冇手撳嗰個樓梯咯。 係、哦、啊，所以即係 daddy 啊，都有依一刻。咁、兩個仔咪好驚咯，見到 daddy 跌親，或者 會 好擔心。 好錫 daddy 啊，即係翻去幫佢捽啊，咁即係又係咯。 所以我哋成日话咧，嗱女孩子啊，好似 daddy sweet 啲，但其实我见两个仔仔对住你哋，当然啦，唔计佢哋扭计或者有佢哋要求嘅时候，都系咪都好 sweet 噶 ？sweet 啊，睇下你点样教咯，因为我系要佢哋好 sweet 咧，咁佢哋就自不然系好 sweet， 即系一定要妈咪 goodbye kiss 啊，要锡你啊，咁样系咪啊？ 系啊，送花啊，总之见到花就即刻去。咁我又话俾佢听，我话嗱，如果跌咗落嚟嘅就可以攞咯，就唔可以随便摘咯，即系或者喺个台度嗰个碟，即系食饭有朵花，佢系都要攞咗先啊！咁 啊，哇！咁佢哋第日真系 男仔系啊，就有呢样嘢咯。 佢哋做过最 sweet 嘅 moment 系可能你冇预计，即系真系哇，令到你觉得啊，点解会咁噶？ 佢哋其实成日都系啊，所以已经系惯咗啦。我 系你教佢要咁样氹妈咪，定系爸爸教佢要咁样氹妈咪啊？ 我谂爸爸都有教嘅，同埋佢天生中意氹人嘅，即系譬如我有啲朋友嚟到咧，睇到佢同譬如爷爷视频啊，或者嫲嫲视频，哇，直情口甜舌滑到咧，哦，你几时翻嚟啊？我好挂住你啊！即系咁喺度讲，唔停嘅。咁然之后我啲朋友话：哇，佢都好劲，好犀利，把口系。朗过有嘅，系啊。 你知啦，有陣時佢你唔係嗰刻叫佢 sweet 就逼到噶嘛，真係佢都係自發性 的。佢自發，因為我有好多朋友，譬如有啲即係唔係成日見嘅咁啊，見到 uncle 打聲招呼啦，即係佢係好。自己好專心咁樣走埋去講，即係唔係要我逼嘅。咁我初初教佢要，但係收尾我冇教到冇講到咧，佢自己會行去個 uncle 面前 ，hello， 即係有我朋友話，哇，佢唔係好 hea 嘅，有啲小朋友係 hello 係啦 ，hello 嘢走，眼都唔望你眼。 佢話佢係好衷心咁樣走埋，好 genuine 咁樣同你打招呼，佢好好啊。咁我話係啊係啊，即係。又唔係特登教嘅，只不過佢自己本身個性格係咁。 不過我諗都新教嘅，有陣時你唔係講道理，但係譬如我有陣時見到你啊，你喺學校見到其他家長啊，咁大家都會去傾偈。即係我諗爹哋媽咪做嗰套，其實佢哋係觀察到噶嘛。即係呢樣嘢都係好緊要嚇。 嗯，都係嘅，不過亦都係天生嘅。我覺得有少少，即係 TJ 咧就好誇張嘅。但系佢幾年嗰啲咧都喺度打招呼嘅，係啦，好 social， 好似個個都識咁樣嘅。我話佢邊個嚟㗎咁啊？咁但係細路咧就係孭住我件衫匿埋， 同埋可能細啲啫，即係細路仲係細少少。 佢本來好怕醜嘅， 但係佢對女仔頭先你話唔 係 㗎， 係啦，嗰一方面就唔係，但係咧佢又面皮好厚嘅。如果嗰個女仔突然間俾佢食個檸檬，即係嗰一日冇心情唔想同佢玩咧，佢就。自己咧唔開心，放學翻嚟咧就話佢唔同我玩啊，咁樣嘅喎，即係佢唔係好開朗嗰啲，好 positive 嗰啲，兩個都有啲分別。 所以你睇得出咁快，睇得出兩個嘅性格又唔同啦。譬如你教佢哋啊，或者有陣時可能係處理同一件事嘅時候，你都會變咗要用翻兩套啱佢哋嘅方法去 handle。 係啊，完全係兩個世界嘅小朋友嚟㗎，係啊，都盡量咯。因為細佬有時候學到哥哥嗰啲開朗嘅活潑嘅，但係咧佢就真係嘅好固執。呢、這個真係改變唔到嘅， 咁佢有佢自己嘅諗法啫。可能到大個，佢就會係變成一個好獨立啊，好有自己思想嘅人。 同埋一定要係受軟咯，即係你要軟咁樣去教佢咯。哥哥係完全剔到受硬嗰一套嘅，但係細佬係唔得嘅。 咦？睇性格睇感覺，如果你再追多個，應該有機會係女喎、啊。 我 想唔想啊？因為我都知 Janet 好中意同啲小妹妹玩嘅、 啊， 你見到啲女都好有緊啊。 我嗰日咧有班女仔嚟我屋企，我幫佢整指甲。 油啊嗰啲，哇！我好 enjoy 啊，又我唉，第日都系你哋陪 Auntie 噶啦，咁样冇办法。 咁我想象到咧，即系谂得好远，你第日一定系一个好 easy going 嘅奶奶，即系你唔会系嗰啲同啲新抱会唔啱，你一定我锡你，我买埋嘢俾你啊咁样。 我谂我都系会噶，因为爱咩爱。 爱屋及乌 系啦，嗰个 saying 我又好 believe 嘅，因为你要爱佢，佢先至识得爱你个仔噶嘛，系咪先？ 咁你有冇真系谂过，都有考虑，都想再追多个咧？ 我好想生朱蕾噶，天明唔肯啊！ 朱蕾真系我哋 过咗啦，旧 年啊。咁而家咧？ 而家佢我话我再考虑先咯。我话你，我最想嘅时候 又到你要考虑啦。 系啊，同埋佢都觉得而家未必系一个最适合嘅时候住。 嗯。 系啊，咁我话吓，迟啲又未必到，我觉得好适合咁样，即系到时再睇下点咯。 系， 咁我都有啲朋友，即系譬如我哋学校有啲家长系，哇，幼稚园有一个，哇，原来有一个系， 原来个中学噶， 系啊，做 high school 拗晒头咁劲嘅，咁。我都有考慮過啊，會唔會好似佢咁咧？即係都會望下， 因為好多人就話咧，到你第一個或者第二個大咧，你又好 miss B B 啊，即係嗰種就可能真係會整一個我哋話啲叫禮物啊，係愛嚟陪你，你可以重温嗰種湊小 B B 嘅感覺噶嘛。咦，我覺得 你 有機會， 你會 唔會？你應該機會大過我， 係嘛？睇下點啦。 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 親親靚豬媽，媽媽 I love you。 快快干一千杯，现实任我避。跌跌碰碰点起香烟，用尽力去记。爱我那个的悲喜，让我那个的生死。一刻我想摧毁我自己。那个圣诞不知天高，大步踏雪地。似寒季一身风沙，绝望后叹气。我怕我已飞不起，怒悔的心理、哦、原来来到这种年纪，如果可以活多一次，舍得爱的当时，拥抱父母炎耀像校我骑车子。如果可以做多一次，敢于恋爱的当时，不要自私，珍惜身边天使。 一首嘅作品嚟自侧田嘅《活多一次》啊，睇下大家啦吓，雷暴警告啊，咁啊，现正生效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 晨光追踪31， 好啦，嚟到9:27啦，晨光追踪31啦，梗系揾翻阿 Cousin 罗继新出场啦，早晨 Cousin， 早晨 Cousin， 喂早晨小白，早晨啊 Vincent， 早晨啊， 要介绍下啲电视好节目啦吓， 系啊，嗱、啊、今晚咧8:铿锵集咧，题目叫记11啊，记就 系 记事嘅记啦，咁啊今年11国庆啦，咁但系咧香港咧系。即系， 明啊！ 喺11号咧就发生好多大规模嘅示威冲突啊，咁样，咁啊真系好不一样嘅一个国庆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从呢个画面里边咧就睇到唔同嘅报道啦。 嗯， 咁啊去到日常8:30啦。咁啊嗱，我哋之前咧香港人咧就中意即系学下啲日本女仔化妆啊、卡哇伊啊。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咧近年咧就去晒呢一个学韩妆啦， 系啊，日韩妆。 冇错啦，咁究竟？啊！有冇人追求呢個泰式化妝嘅咧？泰式化妝究竟係會係點樣嘅咧？就會有係啦，有一個咧熱愛泰國潮流嘅朋友咧，佢咧就會將泰國咧最時尚嘅產品咧推薦俾香港人 嘅 喎。 哦，會唔會有啲人妖妝嘅咧？唔知 Cousin 哦，咁人妖都係佢都係化翻一個普通嘅女裝嘅啫。 哦，係。 咁係似唔似人妖咧？視乎佢個人本質嘅。 明白明白啊，好嘢。 咁樣咯。咁啊，睇下啊，究竟又啱唔啱你使咧？咁样啊，我哋都可以考虑下。 学咗到定底啊？ 太美麗啊， 太美麗。 好啦，咁去到夜晚嘅九點半咧，就有野外自駕遊啦。 嗯， 咁野外自駕遊咧，今次就會去到烏干達嘅麥奇森林 哦， 瀑布國家公園啊。 哇！ 呢個係地球上咧少數咧同時擁有呢個赤道森林咧，同埋呢一個熱帶草原嘅地理環境嚟嘅。咁、 嗯、 今集咧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睇下呢個大象啦、 嗯、 長頸鹿、河馬、獅子，仲有咧就係黑猩猩喎。 哦，啱我睇喎呢個。 系啊，黑猩猩咧就未必系嗰啲细细只肢达嗰啲啦，可能系好巨型嗰啲。 我以为有黑豹添， 黑豹哦 哦，嗰套电影嗰、那个《Wakanda Forever》系啊系啊。 好啦，咁大家留意住呢个港台电视三十一，唔该晒 Kason，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今日重开超过30个车站，荃湾线、马鞍山线同迪士尼线暂停服务，其他路线虽然恢复，但多个车站关闭，每8分钟一班车。列车服务提早在傍晚6点结束。将军澳线只是来往北角站至油塘站，东涌线只是来往香港站至青衣站。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海洋公园站至坚尼地城站。机场快线现时不停博览馆站，下午1点起只是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中间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全日暂停。轻铁路线614、615、705、706、751和 761P 暂停，今日所有来往内地的直通车取消。禁止蒙面规例前日实施之后，首次有人被控，两男女暂被控合共一项非法集结和各一项违反禁止蒙面规例罪，案件今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朝早九点几，已经有过百人在庭外排队裸丑，等候入法庭听审。部分人着上黑衣，并戴上口罩。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重申不会再推迟脱欧期限，又强调他提出的新脱欧方案已经达成协议的最后机会。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说，约翰逊在通话期间重申欧盟不应该陷入错误的观念，以为英国在10月31日之后仍然会留在欧盟，又说即使未能够在月中的欧盟峰会达成协议，他亦都不会理会国会早前通过要求他寻求再延迟脱欧的法案。外来社工发言人说，约翰逊向马克龙介绍最新版本的脱欧方案。马克龙说周末将会评估达成脱欧协议的可能性，并已经指示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黎耶的团队加快谈判进度，期望周末开始评估，但必须尊重欧盟的原则。伊拉克大规模示威酿成的暴力连日导致过百人死亡，6000人受伤，包括安保人员。伊拉克内政部说连日示威导致104人死亡，其中8人是保安部队成员。发言人说不明来历的枪手攻击伊拉克本地和海外传媒办事处，另外政党办事处和保安检查站亦都被纵火。伊拉克示威者主要是不满政府贪腐、公共服务不足和高失业率，今个月1日起示威由首都巴格达蔓延至其他城市，成为伊拉克在伊斯兰国之后最严重的内部冲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仍然正常嘅。咁啊，重阳节封路方面啦。 沙岭直至到六点，沙岭道同埋罗湖道近住文锦道路交界一段咧系会临时封闭嘅，咁就系直至到六点啦。沙岭道同埋罗湖道近住文锦道路咧交界一段系会临时封闭。咁另外和合石方面啦，直至到晏昼五点，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所有通道暂时封闭。而和合石一带咧，亦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经过记得特别留意啦。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由于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咁啊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港铁巴士路线咧，亦都有少少调整嘅。咁而家咧，现时 K76 暂停，而 K52 咧系会缩短行驶路线。咁讲多次啦，港铁巴士路线有调整嘅 ，K76 暂停，而 K52 咧系会缩短行驶路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是电子烟定是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的。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年头有一首新 single 啦，咁近住年尾咧，十月份咧都有另外一首作品啊，嚟自美国嘅呢一位音乐人 John Mayer。 I'm such a boy, I'm such a bummer.Must be more behind the summer. I want someone to make some trouble. Been way too safe inside my bubble. Take me out and keep me up all night. Let me live on the wilder side of the light. Carry me. John Mayer 除了他的音乐有水准之外都挺靓仔的，兼且都得到行内人的认同，曾经攞过七次的格林美奖，本周新登场占第八位 John Mayer Carry Me Awa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听众朋友！ 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啊，小白，系咪好惊喜咧？ 梗系惊喜啦！ 真系估我唔到啊！ 离远见到你嘅时候，你知唔知已经拎埋背囊，谂住跟你出去享乐啊？ 唔系啊，今日重阳节啊嘛，红日假期啊嘛，一路都枕住唔觉我出现，突然之间就喺九点半之后嘅我的享乐时代呢个环节咧，就即刻所谓嘅逐啲讲蒲头， 系呢个时候就出嚟啦， 系啦，呢个时候出嚟啦，梗系啦，有好嘢咧同大家咧分享。不过呢个好嘢咧，其实今朝早咧，同阿小白咧你倾啦，以至到系同啊听众朋友分享咧，佢嗰个嘅背后咧，佢系建基于唔开心嘅。 咦？ 但系咧就得出一啲嘅享乐出嚟， 最后都系快乐嘅结果。 都可以咁讲啦。嗰个唔开心建基于咧，就系因为咧市道唔好啊嘛。 哦， 即系你知呢几个月香港发生咩事啦，系嘛？咁啊，讲开市道唔好，最首当其冲嘅，一路都讲紧嘅就系呢个旅游业啦、 酒店 业 啊、餐饮嗰啲。 系啦，冇错啦，加埋酒店业啦，咁好啦。咁啊，彭爷爷咧就即系向来都系宅心人口啊，同埋咧又爱民如子啊， 又疏爽嘅， 系啦咁样，又腰缠万贯咁。咁于是咧，吓佢都走到去呢一个嘅喺本地消费， 嗯， 就去酒店嗰度，真系 吓 系去帮衬一下咧本地嘅酒店，睇下佢哋嘅状况系咪真系咁差啊？又或者系咪真系咁多优惠啊？ 入到去咪人头涌涌先，个个都话哇酒店平，于是乎个个就真系去帮衬， 真系好冷清啊！ 哎呀， 系话说咧就彭仔咧喺较早前嘅周末周日啊，系啦，较早前咧咁咧就去咗呢、這个主题乐园嗰度咧，就入住佢嘅酒店。 系 而家两个主题乐园都有酒店，系咪？ 系啊系啊，所以我估嘅你边一个？ 估下啦。咁去咗呢个主题乐园嘅酒店嗰度咧入住，兼且咧。就哇！我好大手筆，我住兩晚啊，因為咧諗住第二日咧就入埋去嗰個嘅 樂園嗰度玩， 樂園嗰度玩啊嘛，係咪？好啦，咁入到去住嘅時候咧，確係咧發現依家喺主題樂園裏邊咧，佢哋都唔知係咪受到呢一個嘅社會氣氛影響啦，咁啊真係啲生意咧，你見到咧係冇乜人嘅，係啦，冇乜人噶，譬如。喺佢哋嘅餐廳，呢一個嘅譬如早上嗰啲咧，即係食早餐啊， 早餐時間 係啦，以至到晚飯嘅時間 咧，嗰啲buffet係嘛？ buffet 啊反而好啲，呢、這個食自助餐咧，呢、這、一個嘅主題樂園咧，嗰、那個酒店入邊咧食自助餐嘅餐廳咧，就仲做到，依然咧就係要排隊啊，同埋分兩輪咁嚟到食嘅，咁、 哦、 就都叫做做得住，可能係因為咧。佢唔需要一定要喺嗰度住嘅旅客咧，先至系帮衬嗰个叫自助餐啊嘛。 多街客啦，即系呢个 系啊。其实应该都有好多咧，就可能基于庆祝生日啦，或者系有人小朋友又有啲咩大日子啊，咁咧就会好多啲家庭客咧。都会特别咧，系走入去乐园嗰度咧，嚟到去食嗰个嘅自助晚餐。 我有兴趣知道咧，本地人多定系真系 本地人多。咁内地旅客咧就唔系好见到，反而咧就有依然有日本旅客。 嗯、 因为日本旅客咧唔知点解好中意去呢一个嘅主题乐园。 系啊，因为唔使点排队嘛。 哦， 佢哋自己嗰个就排咗几个钟先玩一个 game。 哦， 系啊， 咁所以又可以同嗰啲朋友系嘛？ 系啊， 嗰啲主题乐园朋友影相。 冇错啦，同埋彭爷你真系有所不知， 系 即系日本有啲嘅传媒报道，直头话到咧呢段时间简直系嚟香港嘅黄金时间。 哦， 原因就系因为好少人 系 啦，同埋佢哋就话到啦好少某一种人，咁啊变咗就好欢迎咯。 咁样啊？ 系啊。 好嗱，咁咧就以彭爷爷嘅观察啦。就除咗嗰個自助晚餐嘅餐廳咧係冇問題嘅生意之外咧，其餘嗰啲嘅譬如早餐嘅餐廳啊，或者係叫做中菜廳啊，晚餐食嗰啲咧，嗰個嘅人流咧都唔算多。晚餐嘅中菜廳咧還可以，還可以。嗰個嘅人流咧都 OK， 即係都有食客嘅。但係咧，即係早上咧嗰個嘅早餐咧喺去過有分別。两个唔同嘅餐厅咧， 都系 早上系啊，佢咧以往咧，我曾经都去过呢两个地方啦，咁系会人头涌涌嘅，同埋咧多人起上嚟咧，即系譬如星期六日呢啲咁嘅日子咧，你要可能排一排队先至安排入座嘅， 系啊， 咁但系 我都排过，因为 但系喺过去嘅呢一个嘅周末周日咧，呢个彭爷爷咧去到嘅时候咧。 基本上咧系得成间餐厅咧五台客啦，或者三台客啦。咁咧，所以嗰啲嘅主题乐园嘅朋友咧，系得闲到咧。唔知同唔即系相都影晒啦，咩都影晒，佢咧就会周围撩你同你倾偈啦咁，但佢哋又讲唔到嘢噶嘛， 系啊， 咪猛咁喺度做手势咯，哦，然之后问佢 挥下手， 冇晒人王咁，我同佢讲，哎呀冇晒人嘢咁 佢点啊？ 咁佢咧又，咁佢咧就将佢手咧摆喺心口嗰度，好惊咁样， 有冇扮喊？有冇扮喊？我想知 道。冇扮喊啊，佢唔知点，唔知做咩咁， 佢最中意揞住个嘴咧，好惊揞住个嘴， 就系咁样，所以都见得到咧，即系酒店嗰度。确系冇乜住客，咁酒店房间点啊？好得意嘅， 对吧？ 佢会咧将咧几个唔同嘅走廊啦，其实佢有你当想象一个楼层咧有几个唔同嘅座数咁样啦吓，咁佢喺一座里边咧，佢分开有唔同嘅层唔同嘅一条巷咁样咧，佢咧会将。某幾條巷咧就會動個嗰啲咧，好似地下濕滑啦嗰啲牌咧，然之後就熄曬燈，咁你真係知道咧呢一粒咧全部冇人租， 係 啊，嗰一粒亦都全部冇生意， 燈都唔開啊佢， 係啊，所以好驚咯，因為我懷疑咧我住嘅嗰一層咧得我嗰一間房間啫， 你 係啊，真係有啲驚，夜媽媽嘅時候真係有啲驚， 聽到腳步聲你都驚， 點解我會覺得係自己得自己一個房間咧？因為咧你夜晚嘅時候。你好多時候咧，咪會動個牌出嚟掛喺門前嘅，即係唔好騷擾啊， 唔好騷擾啲， 即係嗰啲咧 ，don't disturb 嗰啲。 你夜晚食完飯一路行咧，全層樓冇人動嗰個牌出嚟嘅，所以結果咧，我就話我哋都唔好动嗰个牌出去啦，不如费事咧明显地知道你呢间房 系有人 住嘅，系咪先？ 哇，呢个好惊， 真系有啲惊。咁系冇事发生嘅结果，但系就叫做咁样去体察一下咧，你就会发现嗰个市道真系差嘅。 啲公仔应该敲埋你房门上嚟同你玩埋啦，横掂咁得闲。 咁我真系会惊噶，真系会惊。咁结果咧就到入第二日咧入去呢个主题乐园玩嘅时候咧，咁主要咧其实个主题乐园都去过几次噶啦，咁但系有一个 乐园冷唔冷清先？ 其实都算冷清， 算少人嘅， 算少人啦。你谂下，我系以最新嗰个游戏 吓， 系啦，即系最新嗰个游戏咧，就系嗰个啲超级英雄啊， 嗰个 超级英雄，但系就好似蚊咁细只嗰啲咧， 系嗰个系啦，酸圈嗰个 系啦，有话酸圈嗰个 系啦， 一去到，喂，直行入去。一合行到入去就已经坐上架机，嗰架机动游戏度玩得啦。 哇！ 唔使等，唔使排， 真系全程 welcome 喺度。 系啊，哇！行入去玩，玩完之后，咁多时间剩，再玩多转啊，好啊， 都系唔使排队， 唔使排队，直入啊，真系好快。咁再加上而家咪系就嚟到呢、這个叫万圣节嘅日子啦。咁当然主题乐园咧都会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心思嘅。咁所以咧呢部分咧系较为咧多少少人咧去玩嘅。咁我亦都有去到参观呢一个其中一个主题乐园咧，佢哋搞嘅鬼屋 吓 系啦。咁佢嘅鬼屋咧就都会系较为。我行完之后咧，就个惊吓度咧系一般啦，因为佢主要都唔会吓细路噶嘛， 咪咯吓到啲细路仔喊入， 系啦 嬲猪。 佢主要咧就系都会有一啲嘅演员咧喺嗰个鬼屋里边咧弹出嚟吓人嘅，但系佢哋吓人得嚟咧，佢就会咧 有 Q 嘅。 佢主要咧就系派糖俾你食嘅，系啦，所以我就立咗佢好多糖。 系 不过咧我都 有人肯要嘅，系咁派添啦。 我又觉得咁嘅，你都有心送啲糖。果俾人哋食嘅时候，点解唔揀啲好食啲嘅？ 咁你攞咗都把火喎， 咁又冇话把火，咁啊觉得有啲浪费咯。 系咯， 咁我仲立咁多糖果添， 要送就阔绰啲，买啲好啲噶啦。 我都觉得系咁嘅，就唔好浪费咗啲糖果啦，拣啲好食啲噶啦。咁呢一个嘅另一个体验啦，就去到主题乐园嗰度啦。人流咧都确系又系少咗嘅。佢亦都有做一啲嘅优惠咁样嘅东西啦。叫做。都啊，佢又 我唔敢讲佢嗰个叫做系咪一个买一送乜嘅嘅优惠啊？ 系食嘅优惠定系点先？ 买嗰啲嘅精品啊，唔、等洗嘢啊，即系嗰啲啦吓。 你最中意买嗰啲喎？ 哦，唔等洗。O K 嘅，买咗啲系啦。咁都会觉得如果我哋作为香港人想刺激翻自己嘅本土经济嘅话咧、其实你有能力啦，又唔知礼拜六日去边好啦，行落商场又惊嘅话咧，嗰、个地方我觉得都几安全， 系暂时都系安全啦。 嗰个位置都几安全，可能够偏远， 几世外桃源啦、啊、嗰、那个位， 够偏远，咁亦都可以叫做有能力负担得到嘅，就为我哋本土经济消费一下咯， 支持一下啦， 系 咪？ 咁系几多家庭客嘅，咁同时呢个时段去咧，又真系又唔使玩机动游戏，又唔使点排队， 吓吓，同埋佢 咁 买 嘢又有啲 优 惠。佢唔係啊，唔係。另外嗰個係， 另外嗰個係，佢就唔係啦。 佢就唔係， 但佢就 買嘢就有啲優惠， 精品嗰度就有優惠。 係啦，咁、然之後就如果再想話住下嗰度啲酒店嘅話咧。亦都可以留意下佢有冇優惠咯， 上網自己揾啦， 係咯，咁去一齊刺激下啦，刺激下呢個經濟啦，都係好嘅，就係咁樣啦。我呢個享樂時代， 唔錯唔錯，好啱我哋呢啲咧，已經即係有仔女 上咗岸係咪啊？ 又唔 係 上咗岸，即係有啲子女嘅，有陣時就喺度諗，喺禮拜六日而家真係去邊咧？唔通下下困喺屋企咩？即係我哋話齋，有陣時出街又驚。 咁如果唔想使錢啊，咁去嗰度打個白鴿轉行下咯， 當行大運咯， 係咯。 帮香港行过大运， 因为又安全嘛， 系啊， 最难得嘅安全，系冇人搞嘢，冇人搞事啊， 唔错， 就系咁。好，祝大家今日咧呢个假期都愉快啊！ 好多谢你嘅分享。 9月の終わりの晴れ間は夏がまだ残っていて照りつける日差しとともに水を連れてくる夕立ちが過ぎ去った空ソフトクリームのようだねと 嘅歌曲喎 ，Vincent。 就嚟会有第二集嘅出现啦，咁就係呢大叔的爱呢套日劇嘅主题曲嚟嘅，咁第二輯呢就会喺嚟緊啦 ,11 月初呢咁就会喺日本嗰度播放㗎喇。係、 哦、 呀、啊、你需唔需要介绍下呢一首歌啊 ?Sugima Suiji 嘅歌曲叫做 Revival。嗯。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我哋有 Edith 喺度啊，早晨 Edith， 早晨 Edith， 早晨各位主持， 系啊，重阳节啦，今天有啲乜嘢特别嘅事情啊，想喺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啊，咁啊透过我哋同嗱你自己嘅亲人点啊唱咧？ 因为我个仔仔喺十一号生日， 嗯， 咁啊今日打个电话上嚟，系啊，咁啊今日打个电话上嚟好开心，咁啊提早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有冇叫仔仔开收音机听啊？ 冇啊，佢仲未起身啊！ 哦，唔紧要，阿 Edith 你可以咧叫阿仔仔咧就上翻我哋港台网站啦，或者咧喺手机 download 翻我哋 RTHK Mind 嘅应用程式咧听翻啊吓，九点半打后啊，咁又妈妈俾佢嘅点唱 啊，咁我祝福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福我个仔 Eric， 我个新抱 Bandy， 我个孙 Marcus，一家人幸福快乐，身体健康。 点、庆祝啊？咁但系 Edith 你哋 今日我哋晏昼会需要食自助餐。 哇，好叻喎！晏昼需要食自助餐，又唔使话咁贵，又多嘢食系嘛？ 系啊， 系啦、 啊，因为夜晚唔系咁方便啦、啊。而家你都知噶啦，系咪啊？ 明嘅，系啦、啊。今日 假期咪提早出去庆祝咯。 系，咦？听你讲有个孙仔添，个孙仔点啊？中唔中意佢？成日有冇系你又负责种佢嗰个嚟噶系嘛？ 系啊系啊，我要负责 种佢。 抽定中啊！ 接佢放学 系几大啊？孙仔 十岁啦。 哇，咁啊好快眨下眼，跟住又话小学毕业噶咯。 系啊，由细细个抽到十而家噶啦，已经。 有冇成日煮啲好嘢食俾阿孙仔啊？ 我煮嘢麻麻地啫，我个仔煮嘢仲叻过我。 系点解嘅？你 系啊， 仔仔系厨嚟噶？ 唔系，佢唔系厨，但系。佢结婚之前系唔识煮嘢，结咗婚之后好努力咁去学习。 哦，好嘢喎！ 系、啊，所以佢煮嘢，佢而家叻过我噶。 所以婚姻系可以改变一个男人嘅。 系 啊， 加油啊！ 咁有冇话有啲咩阿仔仔有啲咩手本名菜噶？有冇啲话，譬如你有啲咩点唱俾佢？即系话啊，我好想食乜嘢，跟住阿仔就好快咁样整到俾你吃。 有啲乜嘢你即系食到话你都嘴舐舐啊？ 佢煮啲虾啦、蒸鱼啦、炒菜啦， 即系总之九大鬼就冇问题嘅。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可以将啲好简单嘅餸又煮得好好味啦，系咪？ 系啦，系啊，所以我个仔食到，我个孙食到好开心，食到好肥肥地咁样，而家肥肥白白咁样咯。 讲到肥肥白白就啱啦，咁啊为你拣嚟呢一首歌咧，就系来自一套啊经典嘅电影啊《瘦身男女》，我唔知 Edith 你有冇印象啦？又系有肥肥白白嘅刘德华同埋郑秀文嘅，就有刘德华所唱嘅主题曲啊《我的伴侣》。咁啊希望咧阿仔仔 Eric 啦，咁就可以预祝佢生日快乐啦，同埋最紧要咧孙仔咧听听话话。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啦 ，Edith， 多谢 ，OK， 多谢， 好， 謝謝 好拜拜。拜拜 为了爱放你一百个圈都你的好注意泄露由我看到我已抹去我的喜好你太多优点一切也要为你做今天的你万人仰慕可惜我爱的质素偏偏太低不可再高原世俗与你拥抱爱到老两手绕过你背部仍会碰到那晚看你我很想抱抱抱你的身躯每磅每寸都多好可惜现实渐成句号不需要向你透露一数再数你是最好想恋爱附近有一个 使身体发肤，又如何如爱恋经过，剩下我一个。 一首歌曲来自刘德华，我的伴侣，半肥半个伴啊。时间来到早上的9:59，转头有风骚法会，明天早上晨光第一线，我们再见了。 是啊，听日再见啦，拜拜。